交风波。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通电话大约30分钟，联合声明指他们同意重建互信，并认同盟国之间就涉及法国战略利益的议题坦诚磋商将有利于局势。欧盟委员会建议将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充电界面统一为 USB-C， 分析指对苹果公司的影响明显最大。欧盟委员会解释这项建议不单是有利于环境，同时每年能为消费者节省大约2亿5千万欧元，折合超过22亿港元。有关议案要得到欧盟成员国和欧盟立法机关通过，假如获批准，各公司有2年时间调整。欧盟委员会特别强调，不是针对苹果，而是因为虽然进行了10年谈判，但各公司未能达成共识，因此作出建议。苹果发声明反对建议，说公司担心如果只允许一种类型的充电器，反而会扼杀创新，而非鼓励创新，损害欧洲和各国的和世界各地消费者的利益。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新界东北部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热带风暴电母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周10点，电母集结在永珍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消散。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95点，跌了115点，成交金额2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3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7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海吉亚医疗53蚊，跌5.9；腾讯控股462.8，跌4毫；美团242.6，冇升跌；阿里巴巴146.2，跌2.2；友邦保险87.6，跌8毫；中国平安54.6，升0.5；盈富基金25.02，跌1.6；快手92.2，跌3.9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6，英镑10.687，瑞士法郎8.421，澳元5.681，加元6.149，新西兰元5.501，欧元9.142，每百日元对港元7.0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77。日经平均指数报30,159点，升520点。港金现价报16,24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9.01美元，卖出1,74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吐露港公路啦。咁另外啦，英皇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琴行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英皇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琴行街一段咧交通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北行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漆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屈地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在新界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近住麦边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西沙路，近住澳头对出。另外青山公路葵涌段去美孚方向，近住国瑞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帝城酒店。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将军澳道近兴田村。再讲一次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嘅油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将军澳道近兴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被判监、罚款和停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二倾力直播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港队在上届全运会勇夺两金、七银、七铜的佳绩。自1997年起，今次是第七度参与赛事。 嚟到今届，港队最终可唔可以刷新纪录呢？ 紧贴港台电视三十二， 徐家乐、邱宇勤与一众专业评述， 为你倾力播放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菠萝包、橙仔包、吞拿鱼包、鸡尾包、牛角包、芝士包。 诶，等我嚟，丹麦条、馒头、东德披萨、意大利粉。究竟哪里出问题，搞到样样都不吃得。 是肤质。 肤质常发现于小麦制品之中，近年对肤质过敏的人越来越多，到底是心理因素抑或真有其事？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之肤质有嘴》，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两位歌手表示喜欢温柔型监制。 当初讲再见，不再见，去到这一天，彼此的爱上是前度的脸。过去那蝴蝶成了优点，终于都发现，共地可再见，我们再不讲再见。 Oscar 和 Joey 今次跨公司以乐坛情侣档的姿态合作，而负责的监制 Eric 在他们眼中是一个很温柔的监制来的，会很鼓励性地引导他们怎样试把声，怎样用把声。 今天可再见，一再见，每倍觉新鲜。 作曲 iPhone 填词林若琳，编曲张子健 iPhone 监制 Eric Kwok。 上网已经有10个星期，今个礼拜回落四级，来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20位，陶玉麟、戴祖儿，我们再不讲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日子过得快，马老师的样子越来越怪。 咩人哋话今日同你讲话佢食瘦咗啊？ 喂，快活人啊，日子真系过得好快啊！ 系啊，真系 多谢阿蔡澜哥哥同我哋讲咗，系日子过得快，真系噶，日子过得快，等于你个人咧就唔会有忧虑啊嘛。 系啊， 你唔觉得忧虑嘅时候啲时间过得零舍慢嘅？ 冇错，系每一秒都好慢，系咪？ 日子过得快，如年， 冇错啦， 冇错啦，到我啦， 嗯， 小周末，小周末。色炭一定丰收快活，我是小周末快活强。 哦，唔该晒。 小周快活强啊！ 小周末， 哦哦哦， 我对唔住对唔住，我听漏 咗 一个字， 食咗人哋 个末啫。听漏咗一个字，我听到个小周快活强， 唔系， 我就谂啊，点解会咁讲嘢？ 咁都唔明明， 哦，唔系，即系我谂住佢冇讲出嚟噶嘛，即系我梗系明咧，但我唔谂住。 唔谂住佢咁明 咁 讲出嚟， 同埋你见唔见到我今日专登着咗你上身啊？我 今日 啊，我画咗，唔系我画，即系我件衫咧只马，知唔知呢只马叫咩名？ 斑马咯， 唔系啊，呢个唔系马。通常佢一讲啲傻嘢，我个心谂就呢只马就跳出嚟，唔系马，又讲埋 系叫做即系指鹿为马， 唔系马，又讲啲咁嘢，讲啲咁啊。喂，嗱，雷暴警告，而家呢个天气咧真系好捉唔住啊！吓，出边咧一阵间晒一阵，又落一阵大雨，又再晒一阵咁样。 嗯、 雷暴警告有阵时咧，今日十一点半，多云咧，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嘅。星期五进入咗呢个假期末尾呢？ 啊！但系特别系揸车嘅朋友，请你哋真系小心，因为今日咧，我系用咗一个钟头零三个字先至可以翻到 塞车啦。Night breezes seem to whisper I love you. Birds singing in the sycamore tree.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ay nighty night and kiss me. Just hold me tight and tell me you'll miss me. While I'm alone and blue as can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tar.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all worries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ba ba ba.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all worries far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Ba da da da da da da. Dream a little dream. 在这个星期五的早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名称就叫做《丰收快活人》。居民今朝咧 ，Sarah 咧就喺呢个吐露港公路遇上大塞车、大撞车。咁因为头先新闻都有讲系嘛，睇 有讲到。咁就系呢个大埔嘅吐露港公路咧，今朝早啦吓，唔系而家塞到爆晒嘅。因为咧，原来睇翻个报道咧，五十分钟之内嘅咧系发生四宗交通意外啊。 但系系一四宗系都系嗰宗，定系会不同地点啊？ 五十分钟内。 不同的地点、哦、但是都在吐露港公路。哦、所以呢就有成十一辆的车辆啦、嗯、那有 两辆、啊。 是有十一辆的车辆，即是可能就是第一宗就 两 架，第二宗就可能讲三 架，总之加埋的就是这五十分钟里面有十一架车 有严重的伤害、就是。 有两位朋友是受伤的、嗯、都希望他可以做康复啦、嗯。但是始终天宇路滑，尤其是在这些这样的高速公路呢，是大家真的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因为翻简地。 第一翻简地。第二呢你在咁大雨嘅时候咧，啊，我嗰日咧前日嗱、 嗯， 我因为落好大雨啦，咁、嗯、我揸车接我太太放工啦。 嗯，哇，好人啊你， 好浪漫。 我见到好多车，包括我自己，我见到人咁做咧，我谂啊，喂，都好啦，学下人哋咁啦。我好耐冇试过咁啦，系乜嘢咧？揸车喺马路上边打住死火灯嚟行，因为咧个大雨嘅情况咧系会睇唔到前。又睇唔到后、 嗯、 你明白我讲咩、 嗯、我明白啊。 我睇唔到前面嘅车有几近几远、 嗯、 后面嘅人又睇唔到我、 嗯、 我啲不停前后个步都系咁步步步步步步。 嗯 都唔得，因为啲水密度咧， 你 系 点 样？ 唔系， 嗰个另外一回事，系个水泵泵泵泵泵泵泵，都冇用喎。咁于是咧，就好多车都打住死火灯、 嗯。 死火灯咧，因为好显眼噶、 嗯， 就算你睇唔到架车，你都会见到两眼灯斩斩突，系帮助其他车 辆睇、嗯、 到你嘅存在。 明白。 我试过喺嗰个叫做窝打路度，系撞咗人，我先知系听声，嘣、 嗯， 撞咗喎，咁样、 嗯、 又系啦。嗰次又好大雨，我睇唔到。撞咗喎，咁好似好彩咧，嗰次好轻微，同埋因为太大雨啊，我同我对方嗰个车主咧，个女车主嚟，大家落车装一装，诶、哎，算啦，拜拜。 咁大雨，唔好搞咁多啦， 唔好搞咁多嘢啦， 系啊， 总之冇太大嘅严重嘅伤，咁咪算咯，即系佢又好大方，诶、 嗯 哎，算啦算啦，咁就咩都冇做，冇、 嗯、 话留低张纸啊，又话我今日撞到你啊，如果有咩，即系冇，完全拜拜。 一年之后先 claim 翻嚟啊，咁嗰啲系咪？ 因为咧。太大雨系真会发生，咁所以今朝如果 Sarah 话斋系有成十一架车系三宗四宗系嘛， 诶、欸， 交通 五 宗系嘛，咁所以就我会明白嘅，同埋亦都有啲咁讲啦，就有啲人咧见到有车祸咧就会拧个头，哦撞咗一波，哎呀原来自己又撞埋，咁、 嗯、 所以就千祈唔好因为见到有任何呢啲嘅意外咧就分神。 嗱、嗯、有啲分享嘅，因为其实嗰阵时候我都有主持一啲咧有关于嘅就系揸车嘅节目，咁我哋就问话其实有时喺啲大雨又或者系呢啲咁嘅环境之下嘅话，我哋应唔应该打死火灯咧？有两极嘅讲法， 嗯嗯、 有啲就系话如果你架车唔系真系抛流或者系你真系停咗喺度嘅咧，其实系唔应该打死火灯嘅、嗯，因为会同人哋嘅就系、是。误判你嗰个情况究竟系点样嘅、 嗯？ 但系佢话，如果系喺你嘅能见度低，包括系大雨，又或者系天黑，或者系你想人哋见到自己架车嘅情况之下咧、嗯，其实你开车头灯已经得噶啦。 嗯， 系嘛？ 好多人会中意嘅，譬如可能话 开咗添噶啦，我开咗噶啦。 你系最后尾嘅嗰一架车，嗯、前边有车龙，啲人咪会好兴嘅就系、是、你流慢之外嘅话，你仲有打呢个死火灯嘅、嗯。其实咁样系唔系太好嘅？ 系嘛？ 因为当你急停个架车嘅时候，或者你急慢。慢嘅车，你一踩你个 brake 咧，基本上你后边你会灯着噶嘛、 嗯， 已经会见到噶啦，就唔应该系会打呢个死火灯啦。 Okay, 就有人咁样讲嘅、嗯，但系当然啦，我觉得就系以安全计，你觉得咁样做可以就系警惕到其他嘅车嘅，我哋亦都不妨、嗯。 因为我记得嗰日马路都唔止我一个。 个个都系咁啊嘛， 好多人系咁。 但系其实咁大雨咧，亦都唔揸得快嘅，即、 嗯、 系所以就系所以我如果你系真系咁样撞到人哋嘅话，你自己都好有问题咯。 系， 因为你应该系要同佢要有一个距离，就算系咁大雨都。 冇错冇错，嗰日嗰个大雨情况咧，你觉得好似有个人企喺你个车顶，系咁淋水落嚟， 倒啲水落你个车上。 哎、明噶，系啊，真系有时你开到嗰个水泊咧，快到咧 甩咁滞。 系啊，你自己只眼都好辛苦嘅时候，都系完全睇唔到噶。 睇唔到噶。 但系反而嗰个时候嘅话，即系大家可能揸车都会。唔会咁危险添咯，因为大家都得慢啊嘛， 就住， 小心啲啦、好， 同埋咧，即系落大雨咧就会慢啲啦，或者塞车啦吓，咁、所以大家都要忍让啲。好似啊，今日李丽蕊咧，我见到佢都比较迟咗，佢好早噶啦， 好多系我平时都系八点零钟就翻到嚟噶， 今朝就八点 半 到啦， 八点半到先翻，系啦，但我七点钟已经出门口噶啦， 哇， 系啊，所以佢今日揸个半钟嚟， 真系好唔好彩今日，冇办法啦，咁系咁噶啦，系咪？ 第时咧，佢上一天台咧，上帝话：点解你咁多时间唔知去咗边？唔系啊， 塞 车啊，老细。 你唔系 李小姐，点解你咁多时间去咗边？咩都冇做过，净系坐喺度，你做咩？我塞车咯，咪坐喺度。人生又系咁啦，好多嘢估计唔到嘅。今日网上睇到个讨论区咧，就话喺深圳有个服装店，服装店啲姐姐咧，有时都几闷嘅，即系佢未有人入嚟帮衬嘅时候咧，咁啊坐喺度啦，揭下手睇下手机。 同埋最惨嘅就系有啲服装店，你知唔知道？就算系冇客都好话， 都 唔可以坐。 系啊。 佢都要企喺度噶， 系、哦、 啊、 okay ， 因为我试过有一次我真系八啊嘛，我见到佢就系、是、哇完全系冇人喺度，我就诶点解你哋唔揾你坐啊？佢话唔得噶，公司规定嘅就系最紧冇人嘅，我哋都唔可以坐喺度，因为仪容唔好啊。 哦，咁 你俾人更加觉得嘅就系、是、哇呢间嘢。 嗰啲应该系嗰啲叫 change store， 即系可能有规矩， 乜都系 嘅。但系你见下嗰啲比较一人、 啊、 一人铺 贴嗰啲梗系啦， 嗰啲坐喺度啦。 你入嚟佢都唔睬你啊！我哋净系同你就啊前面睇睇，有啲咩我帮到你嘅，你 啱次次睇啱次次睇啱次次咁咯，系啦。咁有一間深圳嘅服裝店，有兩個 sales， 咁咧又係啦，坐喺度無無聊聊咁樣，咁有客人有嚟嘅，但呢個客人咧就唔係人嚟嘅，就係一隻老鼠。 哇，恐怖咯！ 咁我都要買嘢噶。 其實咧，呢一隻老鼠未講之前咧，我想講我試過唔知台灣啊，定係日本啊，總之有一次咧就我喺餐廳食嘢。有个女仔忽然间大声尖叫，大声尖叫， 只老鼠咯， 好惊好惊好惊，喊晒咁样， 使唔使啊？ 我就问侧边啲伙计咩事啊？其实 你亲身经历吓， 我亲身经历 系 有个咧呢个啊马小强啊，有个小强捐咗入佢唔知裙定裤里 边。哇！ 哦咁啊惊啲， 好惊啊， 系啦，咁所以佢 捐落裙惊啲， 佢 一样系咪石榴裙啊？ 佢就不停想整，但系整唔到，咁所以就喊晒，即系好狼狈啦。 我知啊，系啊， 你唔可以当场除咗佢，但系咪先？ 系 男仔都唔得啦，系咪先？ 系 好啦，咁讲翻深圳就系咁啦。啲老鼠喺门口扑扑扑跑入嚟个布贴， 嗯， 个女仔咧不慌不忙，搵只脚一拦拦住， 嗯， 即系唔准入咁样。 系 点知佢就沿住个脚伏， 哇， 爬咗个裙下边。 啊 咁佢就冇咁定啦。本来佢就不慌不忙嘅，最初，老鼠啫， 佢都几劲喎，搵只脚拦 住， 佢唔兜佢出去啫。 可能佢都系谂住嘅，但系佢未兜之前，只脚一拎一伸出去咧，只老鼠快过佢，沿住个服着裙，我睇翻个片咧系阔阔，即系阔阔地嘅裙。 阔嗰啲裙， 咁佢就嘣崩溃啦，碌咗喺地下，戳戳蹬蹬蹬，想整走只老鼠。跟住另外个 sales 咧都帮手，但系。其实你旁人好难帮嘅，即系老鼠第一入咗去，第二佢自己都蹬唔到，你外人点咧？收尾呢个另外一个 sales 做咗一样，我觉得虽然有啲凉薄，但系又系可以帮到件事嘅。 点咧？ 就将 第一个拱咗出去。 哦， 拱咗连埋只老鼠，连埋个人拱咗出去。 闩门有冇闩门？ 你可能会闩门。虽然解决唔到件事，但系帮个铺头。即系等只老鼠离开咗个铺头先，可唔可以咁话？ 离开案发现场先咯， 系啊，好似起码安全啲啊。 慢慢先善后咯，系嘛？ 但系惊啲嘅，系啊，因为老鼠你会觉得佢会咬你同埋爪你啊嘛，唔系曱甴，曱甴都冇咁恐怖。 系，点解你会成日都觉得嘅就系嗰啲嘢系一定会咬你同埋爪你？我谂系大家嗰个惊吓程度都系一样。你估佢好想擒落去你个裙底啊？ 佢唔系想咬你爪你，但系佢喺度挣扎嘅时候，佢嘅指甲会搲。 所以咪就系话叫你唔好挣扎咯，永远遇呢啲咁。咁嘅事嘅时候都系冷静，我都系唔明嘅，因为你唔好讲紧话老鼠啦，老鼠我谂咧都至少你会觉得佢灵活啲，以及就系嗰个样个造型唔系好，系咪啊？即系过街老鼠嘛。咁我唔想再讲，我本身想讲我真系刺你嘅咁样，唔就忍唔住。 唔紧要啊，冇所谓。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就有时我都唔系好明白嘅，就系啲女仔会见到嗰啲可能系一只飞。唔系啊，系会飞嘅嘢啫。曱甴我都明白啊，特别可能系蜜蜂啊，又或者系啊，都会尖叫咯。系咪真系咁惊咧？ 蜜蜂因 为 惊佢 太明 针自己啊嘛。 咁你咪就真系要冷静咯。你越系要冷静咯。 系。 如果唔系嘅，佢都会好惊，佢好惊佢唯有针你，佢连命都冇埋。 因为 你 吓亲佢，你 吓亲 佢 啊嘛。 佢命都冇埋。喂，我真系试过坐小巴，小巴有时有啲好残旧、好污糟嘅。我就坐通道，隔篱有个女仔就近窗嘅，点知有只曱甴咧？嗰、那个女仔已经喺度喐嚟喐去啦，喺度 即系见到只曱甴， 系啦，喺来来回回，咁冇所谓啦。咁你尽量剔开佢啦，佢又唔敢打喎。跟住个女嗰只曱甴咧，就去咗前面窗口嗰个女仔嘅背脊，喺嗰度游， 停停咗喺背脊上边， 系停咗喺度。 你唔话俾个女仔听， 隔篱个女仔开始惊啊，好惊啊，想褪我出嚟、啊。跟住我就。我亦都好驚，即係我驚一話俾個女仔聽，那個女仔會突然間好勁。 你會點做呢？咁你收尾點做呢？ 收尾就係話，因為我又唔可以拍佢啦， 而家唔好拍佢啦。 係啊，我又落俾咗張紙巾佢，叫隔離個女仔，那個女仔又唔敢拍落去整死佢。 你拍落去整死，咪整污糟埋件衫咯。 唔係喺個窗口度啊，係咪？ 唔係停咗去入個 背脊 度啦。 背脊度。 係啊，我唔拍得啊嘛，因為就女仔嚟噶嘛，我俾一張紙巾隔離個女仔。 但你又驚講俾佢聽，佢會驚。 係啦，佢又會陣間好大反應。結果咧，佢隔離個女仔咧就喺度養下養下，仲衰，一樣就跌咗佢嗰度。 跌咗落佢，你 跌咗落，係啊，跌咗落佢自己嘅膝頭哥嗰度。 哦，咁佢有冇找狂？ 之後咧，咁之後點咧？ 之後佢咪喺度蹬咯，跟住落車走咯。 哦， 係啊， 都係難處理嘅，都係難處理， 冇得搞嘅呢位，同埋有啲小巴真係好糟嘅。 其實大家係咪應該要練就一樣嘢嘅，就係可能去徒手殺 格仔？你敢唔敢 㗎？有人會嘅。有人可以 嘅，我 知道有人係好勁，可以一手 拍死佢啊嘛， 可以黏走嘅，好勁嘅，我覺得。我有時若果喺情急自生嘅情況之下，我都有試過。我都有試過，但係唔係德軍曱甴咯，曱甴你又分兩種嘅 size， 大曱甴 咩？細曱甴容易處理啲嘅，大隻嗰啲德軍曱甴真係叫德軍曱甴係咪？ 寫手指咁啊， 係佢好多嘢逼出嚟嘅，你好驚，你好難。 同埋佢兩條竹蘇 成杯嘢撥出嚟， 係咪？細只啲嗰啲我可以恰佢，但系大只嗰个我有时我哋觉得，哎呀， 叫欺善怕狂， 梗系啦，有边个唔系啊？摆到明系啦、 小心啲，小心啲。OK， 雷暴警告有限时间到今日十一点半啊，风骚快活人，我哋听听十点半新闻翻嚟继续，唔好行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医管局推出措施舒缓人手流失，包括延长前线护士人员的雇用年龄到65岁。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凌霄智话，希望局方可以承诺有关职位属额外增设，例如有顾问医生延迟退休都不会影响原本中层员工的升迁，亦希望退休后延任的员工可以做临床工作而非管理工作。凌霄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局方一向有退休后再重聘计划，今次新推出的计划只是重新包装，提前和员工讨论，希望延长他们的雇用期。局方推出的措施亦包括增设副顾问护师职位。香港护士协会秘书长何鸿坤在同一节目说，相信这项措施可以挽留到部分人手。他说，如果要改善护士人手问题，应该考虑在护士入学时已经加大学额。医管局人力资源主管麦志伟说，参与的人员决定延任可以一次过获延任到65岁，不用担心需要逐年讨论延任的年期。麦志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获延任的人员会多做前线工作。他说，延任的人员在编制外工作，原本可以升迁的人员不受影响。医管局总护理行政总是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潘恩荣在同一节目说，建议增设的副顾问护士需要在前线工作，同样需要轮班和夜班当值，希望透过增设职位加强护士架构，让员工有更强信心留低。他说，近几年大学培训护士的学额都有上升，今年新毕业护士有2500多人。市区重建局公布两个重建项目，包括昌华街长沙环道项目和兼善里福华街项目。昌华街长沙环道项目地盘总面积大约19054平方米，其中一个面积大约5197平方米。地盤毗鄰興華街長沙環道長沙環天主教英文中學，另一個地盤大約13857平方米，毗連長沙環道長沙環徑深水埗運動場。兼善里福華街項目總面積大約7377平方米，地盤界線毗連福榮街、昌華街、福華街和青山道。 內地過去一日新增54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30宗是本土病例，其中黑龍江有15宗，全部來自哈爾濱，福建有15宗，其中11宗在廈門，4宗在莆田。另外新增一宗疑似個案，是在上海發現的境外輸入病例，並沒有新增死亡個案。內地至今有95,948人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超過93,000人康復出院。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早上11: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80点，跌30点，成交金额4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4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7点，升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海根亚医疗53.7跌5.2，美团系248.4升5.8，腾讯控股463.2冇升跌，阿里巴巴146.9跌0.5，盈富基金25.14跌4仙，中国平安55.3升2.2，友邦保险87.25跌1.15，快手93.35跌2.8，东岳集团21.45跌2.2，李宁90.9跌2.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10.37，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7，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是30,204点，升564点。港金现价报16,24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0.09美元，卖出1,75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噶。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咁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茶果岭道油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茶果岭道油站一带咧，仲系比较多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因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排到去电话机楼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嗰段咧比较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宏照道嘅支路挤塞，排到去观塘码头。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嘅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近住麦边嗰段咧比较挤塞，咁去西贡方向咧车龙比较长啲嘅，排到去西沙路近住澳头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现在到揭幕，我口预备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现在完美对待暑假。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不要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的天气警报，不要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他没有让他自己不开心太久，就已经算很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其实咧好多朋友啦，即系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咧，都有 send message 问我咧，就话咦，其实咧点样可以同你哋咧喺 Facebook 沟通咧？咁样我都系咁答佢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咧系有一个 Facebook 嘅，咁里边咧都有我哋嘅 post 啦，咁样。咁所以你都喺 post 里边咧留低你想讲嘅说话啦，或者系啲咩，例如今日点唱时间 系冇错， 今日 十二点半至一点钟， 有半个钟头点唱嘅。咁如果你都想点唱嘅，咁你咪 send 去嗰度咯。 可以啊， 都好啊。 又或者咧就可以喺12点钟开始可以打你电话来、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很漂亮的 Tiffany 姐姐呢会听令你的电话的了。电话就是 1872388,1872388, 可以留定个位置。 没错。 我们倾偈。 没错啦，因为只半个钟头的时候，所以如果你今天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想讲啊，点唱啊、有朋友生日啊，或者哄老婆老公啊，诸如此类。 你点唱啊？ 我有个朋友生日咯，听日。就是我个朋友咯。 哦。 我听日生日啦。 你朋友生日。恭喜恭喜恭喜！ 多谢多谢多谢！等于今日阿小白生日啦，我哋都祝佢生日快乐啦！ 冇错冇错，好开心 啊！系啊，马老师你几时生日啊？ 我唔记得咗咯。 哦 ，OK 好答案好答案。 好 得 OK 好。喂，嗱，其实咧今日喺讨论区见到一样嘢咧，我都觉得系嘅，即系有时咧坐飞机咧，嗰啲三排位啊，三排位佢话如果咧坐中间嗰个，其实系。感觉上冇咁舒服啦，坐近窗口，近窗口就有窗口啦， 系 咪 先？ 近走廊，你拣咩噶？我想问。 我以前咧，我就一定系拣窗口嘅，但系而家开始年纪大咗嘅话咧，因为去洗手间嘅厕所 又唔想麻烦人， 频密咗，所以 想踩人。 冇错，我系一定，如果你俾我拣咧，我系会拣呢个通道位嘅。 其实我好早以前咧，我睇戏都已经系拣通道位嘅。 系咩？点解啊？ 坐嗱，好多人咧中意揀大堂正中，即係一排長嘅中間嗰位。次次去 我唔中意， 我仔女好中意揀嗰位，佢覺得係正中先睇得最好嘛。但我成日話 睇戲， 睇戲我講睇戲 睇戲， 我即係跳開講。如果睇戲咧，好多人中意揀正中，因為正中望嘅係對住大銀幕， 又係嘅。 但係成日咧去廁所，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講十幾次都未出到去。 係啊，你有冇發覺就係尤其是係我呢一種咁嘅高度咧，我一起身嘅時候咧，個囉柚就對住你塊面。哇！你知唔知？我讲真嘅，你高啲或者你再矮啲都仲好啲，因为我真系试到有佢冇话你唔系马，即系个姐嚟嘅。咁 佢话你唔系马， 系佢话 你嗰 只马 唔系马， 系啊唔系马。咁我唔系想，我真系生得咁样嘅高度咁啱就系佢块面咯，你明唔明啊？咁跟住我就吞出嚟食嘅，我想入去，咁啊咁啱佢坐嗰个位嘅时候，我就顶到佢，跟住佢话你唔系马，咁我话系，原来我呢一个位系咁啱，真系。 系啊，你唔觉咁样？戏院如果你坐最中间，睇可能系视觉最佳，但系咧你次次去洗手间你就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讲十几次都未出到去。 因为后生仔唔会去啊嘛。 我一定拣嗰个叫通道位嘅， 系 坐飞机都系，系啦。 坐飛機我揀窗口位，我都係好中意睇出邊嘅風景，真係啊。 OK， 係啦，咁但係咧，佢話坐中間咧就係睇唔到風景，或者睇得冇咁清楚啦。走廊咧會有個人隔住啦，但係佢就話咧，有啲旅遊達人就話中間都有個好處，因為你兩邊嗰個擺手個手枕都係你嘅。 系咩？ 佢咁讲， 哦， 冇咁， 因为我 其实冇明冇明文规例噶。不过你唔觉得咩？ 系啊，佢左右夹击嘛， 左右夹击啊嘛， 系啊，俾啲位佢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意思即系话佢已经坐喺中间俾你夹住啦，所以不如大家都俾佢占有呢两个。其实我又觉得有冇有冇枕手位冇乜所谓啦， 有噶， 系啊，舒服噶。 如果你真系有翻大下咁上下大份，我觉得如果你有个枕手位或者系嗰个位置比较嗱，如果你咁样讲嘅，嗰个枕手位唔系佢嘅，如果搭长途机。你要瞓觉，咁你点算咧？ 嗯， 系咪？即系如果你坐喺中间，我觉得，如果你话你坐喺侧边嘅嗰个窗口位，你可以嘅就系 挨住， 挨住，系咪？ 系啦，系 啦。但如果你话系嗰个 走廊 位，走廊位冇，但系你可以伸只脚 啊 嘛，你个空间大啲啊嘛。 系啊， 中间系最辛苦嘅，即系空间感最少嘅。 系啊，尤其是系你有冇试过就系两边都系陌生人咯？ 系， 我真系唔知点算好啊！我有时去做嘢， 马老师，我认住咧，你咁。长的人呢、 啊、 你的人呢咁长佢人都长㗎。 係成个人成个都好长。 係呀佢长人嚟㗎嘛。 係有啲 其实你坐飛機呢嗰啲经济位呢你其实好辛苦喎。 好辛苦。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所以呢我一系我就揀嗰个门前面。嗰個位就可以即係闊落少少。 第一排嘅意思係 唔係中間中間有啲門喺度㗎嘛。即係飛機啊，有啲門啊嘛， 係咪即係空姐坐嗰位嗰度啊？係 啦，係啦，咁啊就可以闊落啲， 咪即係第一排咯， 第一排咯，係啊， 中間都有啲門㗎飛機。 知道知道知道，即係總之前面多啲空間位啦。 我中意揀嗰啲位嘅， 但未必揀到個噃。 係 啊，嗰啲好 未必揀到， 好 香 噶， 係 啊，好少啫嘛，同埋 通道都冇咧，就慘啦。 通道，但係你晾只腳出去啊？ 伸出去啊！ 你分分鐘 k 到人噶，如果你咁樣。 如果有人嘅又推架車，我都會縮腳啦。 嗯、 最惡劣嘅情況就係中間位，嗯、就唯有縮着腳上去嗰個對方個背脊。 頂住人啊！ 頂住。 真你唔夠位啊？ 唔夠啊！邊夠啊？冇唔夠，完全唔夠。 咁、 哦啊、 你今時今日地位，你就買豪華倉啦，係咪先？你做咩做埋經濟倉啫？ 即係當自己一隻狗。 既然你啲腳， 即係記自己記倉啊！你 記得 你倉？ 你咁你啲腳咁長係咪？你同空。姐讲唔系 ，leg is long， you know？ 点解你要咁讲咧？如果系咁，佢有咁多钱，你系咪应该买两个位啊？买两个位你咪 都顶住噶， 咁打斜咁样摆啦，只脚咁长， 系 咪？有啲人都话听讲系咁噶嘛？你节目听讲嘅就系嗰啲贵妇系买两个位，有一个就系俾佢包包坐 啊。我冇听，嗰个咪你啊？ 唔系，我点会系咁啫？嗰个应该系你。 但系你有冇见过啲人咧，真系个晾喺个窗口嗰度啊？我 晾到咩？ 晾到有啲矮少少， 即系佢霸晒三，霸晒三樽。 唔系，佢坐系近住窗口位嗰个位，但系就佢 脚 咁样晾。 晾喺个窗口嗰度啊！ 有 啊， 有讲过噶，有报道过噶， 虚位啊嘛。 我唔知佢舒唔舒服啊， 但好似好不雅喎， 系 咪？ 系啊， 绝对不雅。 人哋前边嗰个人个头嘅就系你个脚板咯， 即系晾喺人哋个窗，即系总之晾喺佢前面嗰个凳侧边啦，系咪卡住咗咁样？ 唔系。 嗱呢个。呢個位啦，咁佢就呢個窗口咁樣， 係係係， 即係短腳，不雅就 不雅 噶啦， 對人哋唔幾好，嗬，冇禮貌，係 啊， 就係咁咯，係 啊， 所以有時咧前後咧，以前我記得有啲人咧好中意將凳挨到咧，譬如你食緊嘢咧，你理論上咧食緊嘢就唔應該挨低張凳嘅， 嗯。 因为你后面就是那个乒乒嚟食嘢嗰个台嘛， 好烦噶。 所以食紧嘢咧，其实应该恨唔恨啲人拍翻直，叫礼貌啲。但我见过有啲人咧，自己可能唔食啦，又或者好快食完咧，伏咁就挨后咧， 好危险啊！ 我觉得系几差嘅一个行为。 即系我谂礼仪上有好多嘢都应该系要睇一睇，或者要问一问咯。譬如可能就算你讲紧你搭飞机又好，或者系搭呢个巴士又好，就算连上边嗰个风位，有时我都会问噶。你 介唔 介 意啊？你 介唔介意我熄咗佢啊？又或者我介唔介意嘅就系 扭歪啲啊， 怼落你嗰度，可能 吹住你 啊， 等你风继续吹啊。 系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有好多呢啲咁嘅细位咧。 都會辣著㗎，係咪啊？ 問 多 句啊，會啊。 有乜問題啫？ 唔係特別坐旅遊巴士啊，你旅行團咧，個個都將個風口擰住自己㗎啦，係、啊。 或者擰喺人哋嗰度，如果凍嘅話， 如果有啲位尷尷尬尬，啱啱喺兩個風口之間咧，咁佢都唔知撩邊個。我見過真係有人喺度嗌交，就係為咗個風口。 咩事？ 你知唔知道咧？其實如果你搭飛機咧，大家都知道㗎啦，就係、是、中央嘅一啲即係抽氣嘅系統啦，避免唔會話即係太過容易會去惹到啲乜嘢嘅咧，你反而係應該要將個風口對住自己㗎。 哦， 係啊， 吹走 啲粉，咁就會產生咗一個你哋氣流嘅效應咧、其實咧佢係會保護到你，就冇咁容易會去吸到一啲另外人哋可能係排出嚟嘅一啲廢氣嘅，係、真嘅。所以其實真係有時你會覺得點解咁凍啲人都要啡住自己個頭咧、哦？原來係有原因嘅。 長知識，長知識。哦，翻嚟我哋就會有老妹妹日記。 老妹妹日记之白云告诉我，如果你觉得好攰嘅时候，你最想做嘅系啲乜嘢可以令你立刻回复状态？叉叉电之后嘅话，就即刻可以精力充沛咧。这个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做 facial 和按摩了。 让我可以用最喜欢的精油游走在我的面上、身体上，让每一个毛孔都得到滋润。闻到令人松弛的味道，会令到你不其然咁样深呼吸一下，将你积压咗嘅疲倦吐出嚟，之后能够享受按摩师对中你嘅穴位揿落去，感受就好似佢勾中你痕痒嘅地方，无用言语，手指同你嘅身体对话，攰嘅地方能够得到安慰。更多的时候是能够听住一些轻音乐，慢慢地进入休息的状态。睡个美容觉，整个疗程完成之后，精神焕发，神采飞扬，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最近一次的按摩有别于以往的体验，我竟然全程清醒，没有办法休息。其实我大概知道的，是因为小女子又有心事，需要有人同人倾下偈。开始的时候，我故作轻松同按摩师天南地北，以至发现其实每个人都不简单。基于佢的行业，佢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类型的人，不同行业的人都会同佢倾到不同的消息，同埋俾咗有好多嘅资讯佢。由早几前地产股大跌，讲到唔系话啲好精算嘅分析。但是他都大概略知一二，没想过就算我瞓喺度，原来都可以长知识嘅。话题一转，我问他点样可以保持到个样同真实嘅年龄至少细廿年呢？他谂咗一阵，好认真咁样俾咗一个四字真言我：唔好执着。他还说在他年纪小的时候一定不会明白这两个字的真谛，因为每个人都要上这一课，经历失败、挫折、失望、不如意来令你明白，没办法能够在顺风顺水而练出一身真功夫的。顿悟真理是需要时间的锤炼，到某一个年纪才能够到达这个境界。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位年轻人，他有一只手残废了之后去找智慧大师，问大师说自己又孤独又寂寞，尝尽人生的辛酸，成为一个残废人，为什么还找不到心中的阳光。于是大师带着这个年轻人去坐船渡河，过了河之后就请这位年轻人拉着这条船跟他一起赶路。年轻人很惊讶地说，条船这么重，我怎么拉得动啊？大师就说，船太重你拉不动，但是要过河就用到，过了河我们就要放低这条船赶路，否则就会成为我们的包袱的了。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之中不能够可以的就是负重太多，想想下我们过去的痛苦，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背着，所以我们要学会放下的智慧，执着只是痛苦的所在。离开的时候，我抬头望天，见到天上的白云好靓，好似一朵花，瞬间又变成一只狗仔。我想如果我执着于云的形状应该是花，我一定会感到好失望，因为它时刻在变，这个就是云的本质。生命都是一样，一直在变化的状态，事情会变卦，健康会变差，生命之中没有东西是会不变的。我的不安是执着于一些始终会失去的东西上，应该要看透所有的东西就是在得与失的过程，所有的人就是在来和去中间，或者我应该学会接受天上的白云似一朵花，感觉好好，突然变了一棵树亦都无所谓，它仿佛在告诉我，不要执着才会心安。 云都翩翩起舞，都以为我这等阳光，与我一起步住漂泊，度住追逐，与我分享片片欢欣，片片失落。哒哒哒，微风轻轻吹送，你笑着张开手迎接。春浪不安，偶尔汹涌，偶尔疏落。 有些一追偶已飘到我的心内，拥着我，随着我无边的想象，把细节都一一添上，把眼耳鼻口都加上，形成趣怪特别。像千军万马，那一刻像花瓣随风飘下，白云会告诉我，又有所牵挂。 今日李大师令我学获益良多，李大师善哉。 你做乜要删我个麦？ 因为你先删咗。 希望大家可以得到教训。 黄建雄话：，当局今年年初推出新措施，让接载残疾人士，即系俗称持有灰证嘅车辆，都可以停泊喺残疾人士专用路旁泊车位，令有关车位使用更供不应求。黄建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些残疾人士即使早两三小时开车出门，都不一定找到车位。有残疾人士在湾仔上班，需要先在铜锣湾泊车。他形容当局年初推出的措施仓促，是好心做坏事，加上灰证的申请相对宽松，他们亦曾经发现有些灰证持有人一张证可以一至三架车共用。全运会跆拳道项目香港代表罗善仪在女子57公斤级赛事首圈不敌吉林选手朱莹月，将会进行复活赛。罗善仪在三个回合当中只有第二回合能够由对方身上拿到分数，踢中对方躯干取得两分，而对方在首两回合就取得七分，第三回合就取得八分，当中十四分由攻击得手取得，其中十二分是踢中罗善仪的头部，另外一分是对手犯规取得，最终罗善仪以2-15败阵。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新界东北部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热带风暴电母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周10点，电母集结在永珍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消散。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50点，升39点，成交金额6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38点，跌3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6点，升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海根亚医疗53.35跌5.5，腾讯控股468蚊升4.8，美团250.8系升咗8.4，阿里巴巴147.4跌1蚊，盈富基金25.18冇升跌，中国平安54.85升1.75，友邦保险87.25跌1.15，快手91.6跌4.55，药明生物121蚊升5毫，东岳集团21.9跌1.7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4，英镑10.68，瑞士法郎8.42，澳元5.68，加元6.144，新西兰元5.5，欧元9.138，每百日元对港元7.0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23。日经平均指数报30200点，升561点。港金现价报1624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1.7美元，卖出1752.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都系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啊。就是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嘅。咁如果揸车朋友而家想行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就要预翻多少少时间啊。咁因为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接近环保大道回旋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香港公园体育馆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中银大厦对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屈地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宝林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翠林路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宝康路。另外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新田段近住石湖围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而家青山公路新田段近住石湖围一带咧就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大老山公路石矿场马鞍山。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川流，潮汐， 林间，灌丛。 稻田、小巷， 由了无人烟的山川海岸，到居水马龙的繁华都市， 生物一直演化，以适应不同栖息地。 他们之间怎样互动？我们又在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电视节目《大自然大不同》二，星期二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话你知， 上年毕业之后转过几次工，到依家都仲未揾到啱自己嘅工作啊！哎呀，点算好啊？ 你有冇听过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啊？ 有啊，我有啲朋友都参加过啊。佢哋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提供唔同行业嘅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同埋在职培训嘅工作机会啊。 系啊。 计划咧仲会安排专业嘅社工担任学员嘅个案经理，以同行者嘅角色提供为期12个月嘅个案管理服务，包括个人化择业导向、求职装备、课程同埋系在职嘅支援等等添。咁学员咧就可以了解多啲自己嘅个性同埋职业志向啦，揾工自然就更加得心应手啦。 听落都好吸引，但系收费会唔会好贵噶？ 呢个计划唔单止费用全面啊，仲系全年招生添噶。 我有兴趣参加，点先可以知道多啲详情啊？ 你可以上到去展翅青见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r.gov.hk 或者打热线2112-9932了解更多。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话你知，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如果是一个这么轻松这么舒服的状态呢，还可以听着最开心最鬼马的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了。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星期日早上11点14分嘅啦，翻嚟风骚范围第二个小时，今日冇晒嗰啲雷暴警告嘅，咩警告冇晒噶啦，希望下昼嘅天气都会好啲啦。咁今朝都好大雨嘅，30度气温，相对湿度80%。再提大家电话号码 18723881872388，得一个靓女听紧你嘅电话， 一个靓女打十个啦， 够晒啦。好啦，12点半之后嘅话就会接听大家嘅点唱环节啦，记住而家打电话嚟报位咯， 正。 不可思议是我们星期五独有的环节。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当你出外旅行的时候，到底曾经遇过什么奇怪不能解释的遭遇呢？小弟很多年前，由我开始了好吗？ 好。 小弟很多年前曾经去过一个地方叫做碧瑶，菲律宾的碧瑶。他给我很深印象的就是碧瑶这个地方就好郊外啦，即系地方系即系 系咪阳光海滩噶？ 佢又唔系完全唔净止阳光海滩，佢几样嘢都好玩。其实其中有一样嘢咧，就系我去骑马，佢租单车咁，好多档噶，全部都系一只马咁样，即系令到我 啲马好似单车咁样， 即系好似租单车嘅档咁啊，一档啊。 你嗰只马有冇见到佢啊？ 我有冇嗌你啊？嗰日 你嗰叫唔系马啊嘛？ 即系我意思，即系话咧， 嗱，你去骑马嘅地方咧，唔会咁多马，但系佢嗰有一个地方系好多档，好多档， 租啲马嚟骑， 就好似租单车咁方便。 咁简单， 但系呢个唔系重点啦。我以前好耐以前听讲，今日咪后都问阿马老师，你记唔记得咧？嗰阵时咧，曾经话过碧瑶呢个地方试过有大火啊！你有冇听过呢个新闻啊？ 有听过呢一个地方系会比较容易见到呢啲嘢，但系因为咩原因咧，我就冇留意。 我就系隐约记得曾经发生过大火，后嚟都唔知2003啊，定唔知边四2004年发生过一次大地震。不过我去嘅时候系2004年之前嘅啦，所以就唔关佢地震事。咁啊，听好多呢啲咁嘅传说啦，咁但系传说还传说啦，咁样样。咁 你唔会因为咁唔去噶？ 我唔会，同埋亦都系旅行团嘅选择嘅酒店啦。 因为有时你未必会撞到噶嘛。 系啊， 冇错，我根本冇谂到会撞到。 你系跟旅行团去嘅。 跟旅行团去，冇错。 唔好意思，我头先食咗两个省嘅蛋糕，唔知点解有啲 旅行团 黐住我个喉咙。 你个芒果黐住咗，你两个人去。 系冇错，同朋友去。好啦，咁夜晚就返返酒店啦，因为完晒所有嗰啲 tour 之后呢，咁就自己嘅节目啦。咁呢就去一啲咁样嘅热带地方，你最鍾意就买啲生果返去食㗎，係咪又平又正又多款式。咁就买咗啲生果啦，咩生果我而家唔记得，好似西瓜诸如类啦，唔重要。咁我哋用嗰、那个吊落嚟嗰个吊灯，有个台仔，有张台。有个吊灯咁照住，咁就两个人就对住喺度食生果啦，咁样 好开心， 好生好开心，食食下， 个房灯由光慢慢变暗，好似戏院开场咧，嗰啲叫癫暗，唔系扑一声熄咗，癫暗，癫到熄咗，啊唔系，对唔住，系癫暗咗，跟住我哋已经点解咁嘅？ 大家一定互相 望一望先， 跟住佢又开翻， 好惊呢啲噶。 咁我哋谂住哦， 可能线路问题 系啊，话不算数，再嚟第二次又癫暗。然后又开化，即 系 好似有个人喺度， 即系惊你唔知 玩嘢咁 样。 喂， 第一次你就话系意外啫、嗯，第二次你应该知道有我嘅存在啦啩。 到第三次， 再嚟， 再嚟添哇！今次系暗暗暗暗暗暗到熄咗，完全熄咗啦。而家我所讲嘅系我真亲身经历吓，唔系我睇嘅故事书，直情熄咗。熄晒你就食唔到嘢噶啦，因为我本来已经熄咗房灯，净系剩低呢间吊灯啊， 好浪漫、啊， 即系嗰啲好热带嗰啲吊灯咧，你知唔知啲啊？ 即系嗰啲可能有个竹嘅咁样， 系有个藤篮啊咁样样，熄晒黑掹掹，咁点食咧？同埋点解会咁嘅？跟住咧，我就一路摸索去到嗰个灯掣位，系啪。原来是熄咗啊！直情，我要拍翻开佢。 我头先正系想问你咧，就系其实基本上会唔会系佢嗰个嘅灯掣调校佢个灯掣都系一个咁样嘅咧？你有机会系咪嗰个灯掣坏坏地或者疏疏地，佢就会自己掂啦？咁、但系如果你个灯掣其实只不过系 on 同埋 off 嘅，你冇可能系有呢个功能啊嘛、就更加系冇呢一个，佢就可以掂佢嗰个功能啦。 总之喺嗰一刻。我冇心机，亦都唔敢再研究啦。 咁惊唔惊啊？ 我梗系惊啦， 惊啦！ 我同我朋友话：，喂，唔好食啦， 瞓觉啦， 瞓就算啦。于是我哋就唔食啦，即刻嗱嗱声洗手、洗面、攞一刷牙，上床瞓。嗰晚咧瞓得好唔安宁啊，成日觉得间房好似唔系净系得我哋两个。但你问我见到啲咩咧，我又见唔到。 我试过有咁嘅感觉，你觉得好似好逼咁噶嘛？ 我感觉好似系啦，间房 好多，好似令到你有一种好压迫嘅感觉。我试过 呢、這个都唔系重点。嗱，我哋住喺二十几楼嘅，嗰日朝头早瞓醒，我一踏住个落地，踩到啲嘢。嗱，张床隔篱咧，通常大家知道啲酒店咧，就有啲细柜仔嘅 床头柜仔， 床头柜仔有啲收音机啊，几个掣令下令下啊，嗰啲咁样，夹咗啲咩咧？成个床头柜嗰个柜桶啊，嗰啲仪器啊，掹晒出嚟，啲电线掹晒出嚟，散到一地都系。我冇做，我朋友冇做，二十几楼。边个掹咗个柜桶，同埋掹埋里边啲电线散晒出嚟嘅？我真系唔知道。咁呢个咧就系当年发生喺我身上嘅一个故仔啦。咁我当然好惊啦，系咪先？然之后到我哋集合啦，大堂，我落到大堂，因为走噶啦嗰日。咦，做咩啊？陈生、陈太，你做乜坐喺大堂嘅？咁早落嚟嘅？ 你个团友嚟嘅？ 系未够钟噶？你做咩咁早？佢满面。倦容咁话，我哋琴晚冇喺个房瞓啊！ 哇， 点解唔喺房瞓啊？俾晒钱嘅， 系咯。 哎呀，唔好讲啦，佢死都唔肯讲。 系， 总之琴晚咧发生咗啲嘢，我哋唔敢再留一间房啊。佢净唔敢留一间房，全晚就坐喺大堂，宁愿好折腾嘅。你谂下系咪？全晚唔好多六个钟坐喺大堂，唔翻自己间房，一定有嘢发生，但佢唔肯讲。咁即係话嗰个酒店都几有阵势呀，真係。咁我就唔知佢发生咩事，但我就真係亲身发生我身上就呢一件事囉。当年喺菲律宾毕业。 你话拉晒柜桶落嚟真係好恐怖。 係呀、啊。 你有冇同佢哋个柜台讲呢一件事呀、啊、 我唔记得啦。 係囉，因为如果系佢哋 佢就会话 佢问你㗎。 喂，你做咩掹晒出嚟？ 係 囉。No, no, 其实佢哋根本都知囉。 嗰啲 ghost, 嗰啲 ghost。 係囉，唔系第一次，唔系第一次，冇问题，我帮你搞掂佢。 上次佢有另外一个人啊，掹埋其他嘢添啊。啊，好惊啊。 恐怖啊、 我自此之后我就唔好再喺呢个地方啦。不过上网 search 咧，碧瑶啊，有个叫唔知咩酒店咧，有个女仔最近影完张相咧，影到后边嗰个露台有个白色衫嘅女仔企咗喺度。你上网 search 啊？ 就让你看到不一样的真相，可我还是不会勉强，对我来说只是不痛不痒、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经过多少跌跌撞撞，经过多少无限回放，经过多少冷眼嘲笑，经过多少日月煎熬，但这些都是我不放弃的倔强。你笑一笑的差五年，爱是奔放的像个誓言，稀里糊涂的不知深浅，除了时间一再拖延，最后还是变得很悬。你说我不受重视，在公司没有位置，一直希望颁奖典礼没有你的影子，就像这辈子我还是没有坠子，相信老天会看到我坚持。我曾经迷失的方向，那些不一样，那些受的伤都在成长。我曾经迷失的方向，那些不一样，那些受的伤都在闪耀。经过多少跌跌撞撞，经过多少无限回放，经过多少冷眼嘲笑，经过多少日月煎熬，但这些都是我不放弃的倔强。一笑一笑都藏了五年，爱是奔放的像个睡莲，稀里糊涂的不知深浅，除了时间一再拖延，最后还是变得很悬。我只有放手一搏，才不会迷失自我。不敢没浪花，没看一切都没结果，缺了两手空空也不会得过且过。你相信梦想它不会有对错。我曾经迷失的方向，那是不一样，那是受的伤。 有一年咧，我同太太咧去呢个马来西亚，咁佢有啲叫高脚屋啊，咁嗰啲屋咧就全部嗰个等咧，即系屋下边有四啲柱啊，啲屋嘅等啊，就系好长嘅，咁啊插落海 度嘅， 系啦喺海上面嘅，咁啊都瞓喺里边咧，就系啲海浪拍岸啊，啲声咁啊好舒服嘅。咁但系咧就因为我带住小朋友啦，咁所以咧就我一间房，佢一间房咁样，咁咧第日佢瞓得好差个样，我话啲咩事咧？咁样系咪唔关啊？咁样。我唔系啊，琴晚有嘢发生啊，有咩发生啊？因为我又唔知道啦，咁就话翻俾我听咧。佢话琴晚咧瞓瞓下咧，感觉好似又系好似我先所讲啦，好似唉多咗啲嘢咁嘅间房，但系佢冇理咧，太眼瞓就瞓啦。但系咧，直至后来咧，有人拍佢个枕头，拍佢个枕头， 系。 拍枕头呢个动作咧，你好 feel 到一个震动声、音， 有听到嘛？ 同埋枕同埋枕头， 你 feel 到噶嘛？ 好近你的耳仔嘛，不停拍个枕头，越拍越大声。咁啊醒咗之后咧，佢见到一个白色嘅影企喺床尾嗰度，但系咧佢喐唔到。嗱，成日咧好多人话俾鬼砸嗰样嘢咧系发梦啫， 或者太 攰啫。但系佢就觉得，即系佢话翻俾我听，就好肯定系醒咗嘅，同埋佢系俾人拍醒嘅。 嗯， 拍个枕头啊，啪啪啪啪，好大声拍个枕头，拍醒佢，即系好似喂我喺度啊，好似话俾佢听，我喺度啊咁样。 跟住你见到佢咯，系咪啊？佢 跟住你 就见 到佢啦，系啦，跟住唔喐得啦，咁咯，咁再过跟住佢已经唔冇再任何嘅动作啦，一路唔喐得，一路唔喐得， 後來攰得就係慢慢又再瞓翻。 但係你都好嘢喎，即係佢係可以係仲瞓得翻。我講個好快嘅，即係其實就係我有一個朋友，佢就係一個女士嚟嘅。咁佢有一段時間因為咧成日都要出差，咁就要被逼住喺一啲乜嘢類型嘅旅館啊，或者係酒店， 哦、 都要住啦，冇得揀，你冇得揀。佢話有一次咧，佢去咗都係一啲東南亞嘅國家，係邊個咧？我唔記得啦。咁佢就咧住咗去一間嘅酒店房裏面，佢入去佢已經覺得好唔舒服，就正如頭先我哋所講嘅就係、是、你唔知點解就覺得背脊浸浸涼。或者就係啲掩掩養養，你好似見到啲嘢啊，又或者你去到嗰陣時候嘅話咧，簡直係覺得嗰、那個嗰間房點解會咁凍嘅咁？佢就係有呢一啲咁嘅好不安嘅感覺。咁但係佢就諗住我瞓一晚啫嘛，聽朝早我都走噶啦，所以佢就冇乜所謂。同埋咧，佢就係一個覺得自己係唔會見到呢啲嘢。同埋佢就係好大膽嘅一個女仔嚟嘅，咁跟住咧佢就嗰晚瞓覺啦，如是者，咁啊唔知點解成日硬係覺得佢就自己瞓唔冧，瞓唔著，咁我就諗住如果係咁，不如我睇一陣電視啦。好多時候你會發覺就睇下電視啊，嗰啲光啊攰咁啊，你咪瞓著咯。 同埋有啲電視聲咧冇咁驚。 係啦，咁跟住佢就喺度睇呢個電視嘅時候咧，就係有呢個情況啦。突然之間睇睇下嘅時候，噗一聲個電視熄咗， 好似人撳熄咁。 好似有人禁食咁，咁跟住佢就話：，唔驚，可能係自己，可能唔知點樣嘅話，就係揞到個 remote 啊，咁可能又再開翻佢啦。開翻佢嘅時候咧，睇到啦。但係問題係無端端嘅話咧，嗰、那個 volume 就會有時嘈一聲好細聲，突然之間哗一聲好大聲， 玩嘢， 擺到明係玩嘢啦啩。咁跟住佢就 OK， 若果你係咁，其實我你當時你驚唔驚？佢梗係驚啦，即係其實佢已經係用個電視嚟話俾你聽嘅就係、是、 我 喺 度 啊， 我而家開大開細。 咁跟住咧，佢就算啦。如果係咁講，我唔睇啦，我上次瞓覺啦。跟住咧，佢就噗一聲熄咗個電視，就瞓覺，掂燈瞓覺。咁啊，熄咗燈嘅時候嘅話咧，突然之間佢無端端瞓瞓下嘅時候，又 feel 到嘅就係咧嗰個燈俾人哋噗一聲開咗。 瞓啦嗱，開翻你眼燈。 你究竟想我點咧？咁其實佢話佢感覺上佢會覺得嘅就係、是、其實佢真係想搞下你嘅啫，佢同你去玩下嘅啫。咁就 OK， 你中意點就點啦。你唔俾我睇電視，我咪唔睇咯。你要眼燈開住嘅，咪由我哋開咯。咁佢就諗住同佢伴侶瞓覺。點知瞓覺嘅時候咧，佢就喺側邊嗰度聽到有人同佢講嘢咯。但係佢講嗰啲嘢咧係完全係嗰個地方當地嘅語言嚟嘅。佢完全聽唔明佢講乜，總之佢就係佢話有一把男人聲， 不停 好似你嘅夫人咁樣咧，就喺側邊佢拍醒佢，佢就話一定係喺我耳邊度講。你諗下佢幾近？佢開頭搞我個電視，搞我盞燈，我都算啦。最好嘢嘅咧就係佢好驚啦，咁我就唔得啦，我冇可能再喺呢一度瞓覺啦，係咪啊？就打電話落去個 reception 度話俾佢聽，喂，你呢度有鬼啊！跟住佢二话不说，佢就系镇定过你。佢话明白，冇问题。 转房啦，系咪意思即系嘛？ 得到佢系乜嘢啊？即系话俾你听，其实我谂咧，呢一度系俾人哋投诉呢一样嘅，已经唔系第一次啦。明白得。即刻幫你轉。 其實佢都等緊你打嚟，可能咁遲先打嚟嘅今晚咁樣。 你叫我點啊？你轉到邊間都會係咁噶啦。 OK， 好，十一點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推出措施舒缓人手流失，包括延长前线医护人员的雇用年龄到65岁。医管局人力资源主管麦志伟话，参与的人员决定延任，可以一次过获延任到65岁，不用担心需要逐年讨论延任的年期。麦志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获延任的人员会多做前线工作。他又说，延任的人员在编制外工作，原本可以升迁的人员不受影响。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潘恩荣在同一节目说，建议增设的副顾问护师需要在前线工作，同样需要轮班和夜班当值，希望透过增设职位强化护士架构，让员工有更强信心留低。他说近几年大学培训护士的学额都有上升，今年新毕业护士有2500多人。 医管局寻日公布挽留人手方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欢迎。他说公立医院的医护人手一向短缺，最近流失率亦有上升，不但影响员工的工作量，亦会影响服务，因此要多管齐下解决人手问题。政府一直有向医管局提供资源和增加拨款。陈肇始出席一个公开活动之后又说，有关增加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的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希望尽快在下个月恢复二读，通过后就可以立即成立特别注册委员会，希望尽快启动招聘合资格海外医生的程序。被问到医护人手流失可能同移民潮有关，以及关于员工宣誓的问题，陈肇始回应话，医管局对前线员工的流失有一定了解和分析，有待医管局处理。政府早上在北角社区会堂举办第二场区议员宣誓仪式，九龙五个区的区议员宣誓，多名民主派区议员都有到场。涉及初选案的民主党由尖旺区议员陶谨申、深水埗区议员刘伟聪曾经在初选期间借出场地成为票站的九龙城区议员郭天立和曾建超，以及曾经被警方国安处拘捕的九龙城区议员黄国栋亦有到场。宣誓按区议会分五场举行，由尖旺区的宣誓仪式最早完成，陶谨申离开现场时未有回应传媒提问，至于早前表明拒绝宣誓的李文浩就未有现身。建制派区议员全数到场，包括民建联主席、九龙城区议员李慧琼。早前首批完成宣誓的港岛区议员，有七名民主派人士被裁定宣誓无效，丧失区议员资格。外交部在网站发布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援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共102项，列出美国自2019年以来在涉港问题上的行动，包括通过法案、实施制裁和发表声明等。清单分五类，第一类指美国炮制涉港法案，抹黑中方对港政策，插手香港内部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第二类指美国实施制裁，妄图阻挠香港国安法和中国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在香港顺利实施；第三类批评美国污蔑诋毁特区事务，妄以香港警方执法行动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第四类指美国包庇支援反中乱港分子，为其兜售港独主张，散播政治谎言提供平台；第五类提及美国九泽盟友联手干涉香港事务，通过发表联合声明等方式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31点，升20点，成交金额6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40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6点，升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海吉亚医疗53.9，跌5元；腾讯控股468.2。升5元，美团250元，升7.4，阿里巴巴147.1，跌3，盈富基金25.18，冇升跌，中国平安 54.9升个八，友邦保险87.5跌九毫，快手92.1跌4.05，药明生物120.3跌两毫，李宁90.65跌3.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4，日元110.43，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7，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30,200，升561，港金现价报16,260，跌1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1.27，卖出1,753.2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慢线有坏车，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仲有车龙噶，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香港公园体育馆呢一段咧，仲系慢车，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咁喺九龙方面，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伟发道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青山公路嘅新田段。就有紧急维修的青山公路的新田段近月石湖围路这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影响到来回方向一带都是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大老山公路石矿场方向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18/22二台好日子。 嗨，新歌张文新啊，70年代由我首创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只有10个名次嘅啫，想上榜啊，就算系天王天后都要打崩头。而家天儿你就好好多啦，可以有20首歌嘅选择。 唔系啊，新哥，而家竞争仲剧烈咗啊！因为人又多，歌又多，每个礼拜揭晓嘅时候咧都好紧张噶。 所以天儿，你要加倍努力，为大家推介更多嘅好歌啊！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下午5-7，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骚动音乐。 第八届全港运动会就快到啦！港运会有8个比赛项目：田径、羽毛球、篮球、五人足球、游泳、乒乓球、网球同排球。市民而家可以报名参加运动员选拔，唔好再隐藏实力，代表自己嘅地区参赛，展现不一样嘅你。快啲嚟报名啦！详情可浏览 HongKongGames.hk。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 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係最快活㗎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呢，咁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提提大家咧，18723881872388，我哋靓女 Tiffany 咧就听紧你嘅电话，咁一阵间最后半小时咧就系点唱嘅时间，无论今日有啲咩说话咧，想透过节目同你嘅亲人啦、屋企人啦、爱人啦讲都可以嘅， 同我哋讲都可以嘅， 都我哋冇错， 有啲咩想同我哋讲都可以嘅， 系啦， 记得嚟啊，18723888。 好啦，而今日呢个环节咧系一个不可思议啦。咁头先咧讲咗一啲咧关于旅行嘅经历。咁啊，马老师，即系你吓足迹遍踏世界各地，到底你有冇啲咩特别嘅故事？ 脚毛都流唔少啊！ 冇咗咩都系 甩晒啦，啲脚毛冇晒。 有冇咧 ？OK， 有一次西安，又系西安，有一个当地， 因为又系西安嘅。 我好多故事都喺西安发生，但系因为西安系一个古都嚟嘅。好多歷史故事喺度，咁有個朋友就請我過去西安，就叫我試一下個仿唐宴。仿唐宴即係皇帝食嗰啲嘢。咁其實西安對我嚟講咧，我一半一半啫，我麻麻地中意呢個地方。 有咩原因咧？ 唔中意就係唔中意，冇得講。嗰陣時應該係八月底九月頭到啦。嗰陣時西安嘅天氣咧都係日頭熱。夜晚涼冰冰，一個日夜差， 即係個温差好大。 係啦，嗰日我記得係三點零度，西安一落地下，我就覺得哇，好似開始涼風咁樣樣喺我背後吹過，呢個感覺好唔舒服。跟住咧，個客咧就揾架車嚟接我，佢話不如直接去訪唐宴嗰度啦。 三點幾啫喎， 係啊，因為都要啲車程。佢話唔好啦，你俾我去酒店。我想睇下个酒店，摆低晒啲嘢，我洗个面先，好唔好？佢话啊，好啦，咁样就车咗我去啦。我好怕嗰啲酒店咧，有前后两栋嘅。你哋惊唔惊呢啲？我绝对唔中意前 后两栋， 即系前座后座咁样样。 冇问题啊？点解会有问题啊？ 唔中意啦，总之要穿过一个，即系响第一栋搞 reception， check in check out 曬啦，然後你又去咗後座嗰度，我絕對唔中意。 但都好多酒店係咁嘅喎，even你泰國都好多酒店係咁嘅喎。 但係因為佢一棟一棟酒店咧又比較舊啲，咁跟住佢又冇辦法啦，唔好意思啊，旅遊旺季，因為八月都算係旅遊旺季，只係 book 到呢一度套房嚟嘅，你介唔介意？我唔介意。 套房點解介意啊？ 唔知你啲咁樣，佢即係禮貌上， okay， 你介唔介意？我唔介意，是但啦，冇所謂，一晚半晚啫。我你喺下邊等我，我上去好快搞掂。上到去，我都覺得個房有啲問題，我好怕嗰啲酒店嗰啲窗簾咧厚突突嗰啲咧，即係拉開。 因為佢遮光啊嘛。 係啊，終於見到我周圍視察係咩環境，然後我覺得真係好陰暗，我唔係好中意呢間酒店，我即刻做咗一樣嘢。呢樣大家都可以試下嘅，將個電視機嘅插蘇掹咗佢。 點解啊？ 掹咗佢。 點解啊？ 第一幾樣嘢，第一你好多時古靈精怪嘢就喺個電視機出現啦。第二亦都有啲酒店係真係啊。 呢個係你自己嘅做法係嘛？ 我自己做法， 唔好聽人哋話，即係要 我冇聽過。 我完全冇聽。即係入門口你要敲幾下門㗎嘛？ 呢啲我聽過。拖鞋咧就要小心擺，但我冇聽過佢閂住掹電視。 我自己做，同埋因為電視機咧，有啲人咧，有啲酒店咧會擺個嗰啲叫做攝錄鏡頭喺度。 哦， 你驚呢樣嘢？ 乜都驚嚇，掹咗佢，同埋。我再攞 咁，你仲拆唔拆翻噶？到你走都唔会，即系你唔谂住睇佢电视。 系啊，咁我哋都将一个大毛巾冚咗个电视度。 你咁惊电视机？你系咪睇咗好多次贞子啊？你 唔系我，因为我都好怕夜晚。 其实你咪做间谍噶，佢似嗰啲间谍嘅行为真 嘅。小心， 因为佢就系惊你会影到。你知唔知佢哋系点噶？就算佢系用手机或者系用一啲平板电脑嘅话，都系要吸住嘅。等你咧冇光睇唔到个样，你点样去？诶，呢个系真嘅吓，呢个系真事嚟噶，唔系好笑噶吓，系要咁做噶。 系啊， 或者你换衫所有嘅嘢嘅话，你全部要拉晒，你唔可以俾人哋见到。 个样 系，冇错。仲有我将条大毛巾冚住个电视机， 因為我好怕夜晚起身咧，電視機個倒影見到自己。 咁見到個自己個倒影係好驚嘅。 係啊，我知。 我係你我都驚。 我見到 仲驚過見鬼。會唔會、啊？ 我見到你哋嘅倒影我都驚。如果 咁話啦， 係啊，如果喺洗碗，搞到差唔多啦。咁跟住咧，我自己有啲嘢好八卦，我就攞咗三樣嘢袋喺個褲袋嗰度，一個就係火機，一個就係一把教剪仔。另外就是我自己有塊肉嘅， 但你袋把教剪仔褲袋啊？ 系啊， 你唔惊吉亲咩？ 唔系嗰啲好钝嗰啲劳工教剪仔，好细细把嗰啲， 埋嗰啲 系啦， 小心啲、啊。 哦，冇事。 系啊， 嗯， 我袋住呢几样嘢喺度，因为之前曾经有师傅话：，喂，如果你成日飞嚟飞去，周围去。 但我想问你，呢三样嘢有咩特别嘅用途啊？嗱，火机啦，教剪仔同埋咩话？ 肉， 一块肉 咧，我有听过 picture 啦。但人哋都唔係擺喺袋嘅，人哋掛喺心口噶嘛，即係一連鏈嘴噶嘛。 你唔會擺喺嗰啲咁嘅污糟嘅地方噶嘛。 係太私有嘅地方啊，係啊。 火機有咩用呢？佢話咧，我師傅教嘅。如果你覺得呢一輪麻麻地咧，你就出門口嗰陣時候就攤三下，噗噗噗，攤三下。教剪仔有咩用呢？第一，你可以當係如果你傾嘢咧，就有啲人真係咁邪嘅，就 mark 大個教剪就對住人嘅。另一種咧就係話，如果你去啲陌生嘅地方咧，你乜都唔識又驚咧，你袋住都即係你安全都有保險。 你嗰個師傅係咪煮嘢食嘅師傅啊？定係咩師傅啊？ 我都係咁， 即係師傅唔係一定係嗰啲師傅噶嘛？定係木工師傅啊？ 風水 定係豬肉師傅啊？咩师傅？ 好多师傅噶嘛？ 咩师傅 啊？哦 ，OK。 点解无端端教剪叉住人噶？ 系咪有嘅？呢、這个好似系一啲嘅风水局嚟嘅，系、 火机都系。咁啊，出去食饭啦，食，因为佢哋好早食，因为西安又好快天黑噶啦，嗰阵时已经系，我记得五点钟去到，嘻嘻哈哈咁啊，然后食。所有表演我话唔使睇啦，我净系食啫，试下。 点解你咁唔俾面嘅？ 你好攰啊，好，因为你搞嗰场大龙凤好长啊， 落机就要去啦嘛， 系、哦、啊，好长噶。 但你长途跋涉啦，去到你点睇啊？或者你嗰啲唐朝豪放女跳啲舞好睇咧？ 唐朝、 啊， 你谂下、 啊， 唐朝比较大份啲，可能佢唔中意呢只咧，咪唔睇咯。 OK， 早知咧， 佢唔睇一定咩噶啦，一定知道咩事噶啦， 唔方精彩、啊。 系啦，冇错，佢唔会唔去啊。 佢都唔睇嗰啲，都唔方精彩。 系啦， 佢咩都睇噶嘛，执都捞埋噶嘛。 吃完饭，因为又饮咗啲酒啦，好攰，好攰，又送我翻去啦。送到去楼下，我得啦，我想喺度行个圈，因为佢嗰、那个头先食饭嗰度咧，听讲又系唔知啲咩宫啊，乜宫乜宫嗰啲好旧嘅地方。 嗯， 咁我就唔想即刻。 你住嗰个咩宫啊？衰宫系咪？ 衰宫 乜宫乜宫嘛？嗰啲酒店系啊， 你嗰啲食饭嗰度啊，食饭嗰度嗰啲宫。 你嗰个房叫咩宫乜宫？正衰宫你嗰 唔系系衰宫。咁我就喺嗰啲市集嗰度行下啦，因为后边 仲有冇得行啊？咁夜 有。佢九點零鐘嘅，嗰陣食完，我好快食完就走啦。喺嗰度行，冇乜嘢睇啫。跟住唔知點解一路行一路行，我跟住啲燈行，就去咗一個叫做地鐵二號線嘅站。去到嗰度有個叫地鐵二號線，跟住我見到，咦咁得意嘅，點解嗰啲攤檔着古裝嘅？ 因為佢其實好多啲遊客去嘅地方咧。譬如罗马斗兽场嗰啲都着晒士兵衫噶， 系 俾你影相。 系啊，咁我谂住，咦，可能系即系都系卖嗰啲文物啊、剑仔啊、嗰啲 兵马 俑 啊 嗰类嘢。 西安 啊， 你 系？可以走去睇下啦，我都唔敢拎。跟住个女仔问：先生，你可以买把剑好，傍下身。 佢真系佢要 sell 嘢，梗系咁讲噶啦。 系啊，旁心啊，呢把 又唔出奇，我觉得。 咁我觉得唔买啦，因为我好怕买嗰啲古董嘢。 你话俾佢听嘅就我有劳工教剪， 叉住嚟， 仲有个打火， 仲有一嚿肉，就打火机打三下，啪啪啪。 唔买，跟住佢话嗰个女仔面色变啊，喂唔买啊，你要后悔噶，出边冇噶咯，即系周遭冇呢啲剑噶咯，呢个值得留念啊，好啊。 咁点咧？ 咁 其实佢真系 sell 你啫， 系， 但系唔系，即系佢唔系睇到啲嘢，系咪觉得你应该要带呢把剑翻去？ 咁啊唔买啦，走啦，咦，差唔多咯，因为我觉得吹散晒啲酒气啊，咁精神咗啦，咁咪走啦。咦？点解沿路兜嚟兜去都兜唔翻出去嘅？ 因为你唔熟嗰度咯，唔 系啊，系，咁啊又即系本身又唔系。 唔好舒服啦，嗰、那个地方 又惊，兜兜兜兜咗好耐，想打电话啦，手机冇信号，点搞呢？再行，终于揾到啦，翻上去酒店房，及下冇嘢，全部冇嘢，正常 ，OK， 夜晚熄灯瞓觉， 讲完啦，古仔， 第二朝 会啊，佢准备首歌， 唔系，第二朝起身，个毛巾， 把剑喺度， 个毛巾有个。你有冇見過一啲毛巾咧，或者 T 恤咧？如果白色咧有深白淺白咧，就會有啲人 手印啊嘛。 我見到一個類似人樣喺個毛巾嗰度。 係咪你個樣嚟㗎？ 唔係， 係咪你抹完之後污咗咧？就係黐咗個樣。 嗰塊毛嗰塊掛喺個電視啊！我用廁所嗰啲毛巾啊嘛。咦、點解有個樣喺度咁得意嘅咧？跟住冇幾耐，晏晝佢哋話接我走啦。哦，走啦，走啦，走啦，走啦。跟住去到，唔好走住。黃生，酒店 reception， 我話咩事啊？有份嘢係俾你嘅，有份嘢俾我。我話你係咪你有嘢俾我？唔係啊，咁啊，睇下啦，一個盒好靚，拆開嚟， 把劍 就係嗰把劍。 點解嘅？ 唔知。 嗰女仔中意你啊，所以送埋一件俾，哇，好多人惊个古仔冇， 好恐怖，跟住之后都唔知有咩地方咁得人惊，好得人惊。 呢个古仔真系我今日瞓唔着啊！哎呀， 好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咁都 讲 得出， 哎呀。 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开一个激激海，来激激海，能越刺越痛，越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觉得伤害，若你再叫我归来，归来，激激海，然后我。 有痛 爱。做展翅个案经理要好似福尔摩斯咁样猜透学员嘅心意啊！ 问下咧，我觉得呢个 case 最特别嘅就系、是，其实你钓咗啲鱼落嚟做咩嘅咧？系、 嗯、 啊，有啲人系钓嚟玩嘅啫嘛。 佢真系煮嘅， 佢真系煮嘅。 诶、嗯，咁你系咪介绍佢去读厨师有关工作？ 冇错。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洁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摄。 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三五成群一齐听一下属于个案经理 Wing Sir 嘅展翅故事。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同意啊，米雪姐姐所讲啊，有时咧即系快活咧要自己去找寻嘅，即系话如果你成日觉得人哋嚟氹自己啦，或者咪有啲快乐嘅事情发生啦，未必有咁好彩嘅，但系自己可以从呢个生活之中好简单去揾一啲嘅节目吓，自己揾一啲节目嚟乐趣，咁亦都系一个几开心嘅事。小鱼就咁睇一本书啊，好似系长知识啦，除咗长知识之外咧，睇一啲我而家会喜欢睇翻一啲咧，可能系节目用到嘅书咯， 工具书 ，系 very good， 系啊，讲下啲工具书啦，系啊，唔知你哋会唔会咧？譬如可以网上情可以讲翻啊，分享翻啲人生道理，我会睇呢啲书多啲。 我基本上系会乜嘢都睇咯，因为你唔知道噶，可能你今日代咗呢样嘢，可能系下个礼拜你有用，或者一年之后你有用，所以我谂我哋做呢一行基本上已经系好幸福噶啦，因为佢俾赋予我哋有一个机会嘅就系其实乜嘢你都要接触啊嘛， 冇错， 个人又会人生会丰富啲咯。 我最近睇一本书，我觉得好得意嘅，个书名就系话点解你永远等巴士咧，都系会去到咧有三日巴士走咗，我好中意睇呢一类咁嘅书。 咁佢想讲咩？同埋本书叫咩名？ 佢其实 本书系叫《三架巴士》。 唔系，我就俾你睇下。 我就叫做 bad luck， 纯粹只系 bad luck 都有本书嘅。我好中意睇呢一类咁嘅社会科学嘅书，因为我觉得系。如果有啲工具書咧，我又覺得已經係睇到好悶。 咁你睇完之後，你得到啲咩嘅嘢？ 所以未睇曬， 又唔好搭巴士搭電車啦， 早啲去搭巴士。 咁佢走咗三架都唔關我事咯。得到啲咩咧？學到乜嘢啊？ 學到學到就係話咧，其實好多嘢咧。未必是你預計之內的，因為你永遠覺得之前有三架巴士走咗啦，其實佢話未必係嘅，可能嚟緊佢。即刻又會有一架巴士嚟， okay、 有啲嘢咧，你要喺度你自己去拿捏嚇，冇永遠冇話對或錯嘅。 OK， 好多謝分享嚇。十二點鐘翻嚟就會，你又知唔知 道、哎？ 今日嘅主題係 乜嘢啊？ 一陣你會知噶啦。 邊個地方嚟嘅係嘛？ 電話號碼18723888，我哋靚女啊 Tiffany 接緊你電話。一陣間最後半小時就係點唱嘅時間。 面积大约19054平方米，其中一个面积大约5197平方米，地盘毗连兴华街、长沙环道、长沙环天主教英文中学，另一个地盘大约13857平方米，毗连长沙环道、长沙环径、深水埗运动场。兼善里福华街项目总面积大约7377平方米，地盘界线毗连福荣街、昌华街、福华街同青山道。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电母集结喺永珍东南偏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消散。 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酷热。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97点，跌13点，成交金额7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3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2点，升7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7元，升3.8；海吉亚医疗是53元，跌5.9；美团249.6，升7元；阿里巴巴147.2，跌2；中国平安54.9，升8；盈富基金25.16，跌2仙；友邦保险87.55，跌8.5；快手91.5，跌4.65；李宁90.7，跌3.1；药明生物119.8，跌7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4，英镑10.683，瑞士法郎8.417，澳元系5.683，加元6.144，新西兰元5.506，欧元系9.1405，每百日元对港元7.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09。日经平均指数报30,245点，升606点。港金现价报16,26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1.53美元，卖出1,752.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和一宗坏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龙尾就在青龙头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慢线有坏车，龙尾青龙头在九龙。观塘的伟发道去回观塘绕道方向，近住丽港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伟发道上观塘绕道方向，近住丽港公园一带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就车多很多了，排到去演艺学院对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着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车多，龙尾士美飞路。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就车多，龙尾界限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兴田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芜湖街。讲返将军澳隧道都有车龙的，而家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大老山公路石矿场方向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彩赛事以及闭幕礼盛况，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港台电视三十二 为你倾力播放。 宠粪犬学堂， 点解仲会有人打狗闹狗去教狗噶？呢个方式既落后又冇效。 呢个系旧一套嘅教狗方式嚟嘅，时代已经进步咗噶啦。以正向教狗方式教导狗狗之余，仲可以建立互信添。 想知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2022年9月，小一入学的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在今年9月20号至27号接受申请。如果子女在2016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小学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将填好的小一入学申请表交去想申请的小学，并留意本年度递交申请表的特别安排，每个小朋友只可以申请一间学校。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真正的快活人是怎样？我认为只要你见到别人快活，你就会比他更快活，那你就是真正的快活人。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最后一个钟头嘅风骚快活人，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嘅。咁咧12点半咧就要同大家倾偈啦，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可以点唱，同埋有啲说话可以代你转俾你想讲嘅人听。 系啊，因为我哋见到有啲听众咧都有打电话嚟，我话啊，可能因为工作嘅关系咧，一阵间未必可以喺12点半咧接通到嘅电话，但我觉得冇问题嘅。你拣咗你嘅歌，同埋话俾我哋知究竟你有啲乜嘢嘅 message 想同你嘅老婆老公讲，因为有一个好开心啊，老婆今日生日。 哇，咁啊，梗系要同佢讲一啲说话啦。 梗系要啦， 冇错啦， 甜甜蜜蜜啦，大家都 好，咁啊可以打嚟啦噃。好，呢个时间开始。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主持人梁博士？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多谢。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你又知唔知？今日嘅主题就系、是、电器篇。嗱，電器喺今時今日都唔需要多介紹㗎啦，喺我哋身邊，每一日咧，有我哋嘅生活，如果冇咗佢咧，或者冇咗電呢一樣嘢咧，都幾麻煩啦。 梗係 啦，突然之間嚇用開嘅嘢咧冇得用嚇， 人都係啊，冇電咯，唔知點算好啊？ 差啦， 都要差電啊，電所謂、啊、嗯。 电器篇马上开始，请两位同学，包括李丽蕊同埋系马小强同学准备， 系小睿睿， 小睿睿，同埋小强强， 周末强 ，OK， 好，咁快周末啦。 哦、 大周末定小周末啊？ 小周末、 哦，小周末。OK， 好，进入咗第一条，请听住。冷气机当年、啊、正式 put to practice、啊、使用之后嘅20年，呢20年里边得好少人接触过，点解呢？足足20年、啊 嗯。 第一，因为贵，唔能够普及；第二，因为啲人觉得得唔得噶，会唔会损害健康噶咁样、 嗯； 第三，因为宣传不足，根本无人知有呢种叫 air conditioner、 嗯； 第四，因为冷气机嗰阵时咧系俾工厂用，唔系俾人用嘅。工厂意思就机器啊， 嗯， 啊即系好似我哋成日话咧，直播室点解会冻啲啊？因为要等嗰啲机器咧减嗰个温度。到底系边个答案呢、 嗯？ 第一，因为贵。第二，因为啲人哇得唔得噶，会唔会损害健康噶？第三，因为宣传不足。第四，因为最初根本唔系俾人用嘅。 小咗 四个答案， 会缩窄嘅范围系 B 或者 D 咯。 嗯 嗯 ，B 系得唔到信任 ，D 系一系咪啊？第二咧，第四咧就 系用工厂用嘅， 只系工厂用嘅。 博士啊，我想问多少少冷气嘅资料。喺边度发明嘅？大约发明咗几耐？有冇？ 有咩关系咧？问呢个问题， 我去推断个答案、嗯、 啊！即系如果佢系工业国家，咁 你就会觉得我可能只不过就系俾工业用嘅啫，系咪咁嘅意思啊？ 我暂时答唔到你，同埋我唔会提供一个tips 嘅，系啊， 呢个唔系 tips， 冇所谓啊。 好， 你 尝试答啦。 我拣 B，我拣 B。 嗯，你拣 B， 是 D for dog， 因为人哋会觉得就系 B B B for boy、 哦。Okay, okay, okay, 我系 B， 我系 dog 吓 dog。 答案。是 D 的 用呢一个嘅， 因为记得你哋上个礼拜嘅笑声系我终于感受到啦， 因为头嗰二十年咧，其实佢俾机器减低嗰个机器嘅 发出嚟嘅热力。 嘅熱力 係啦，因為降温嘅 係啦，所以基本上咧就最初唔係設計俾人用嘅。 明白。 好，進入第二條咯。第二條就係呢一個機器喺1928年發生咗啊，發明咗對唔住，1928年7月7日，一項同麵包有關嘅發明發生咗啦。到底係乜嘢咧？1928年啊，同麵包有關。第一。是麵包製造機，第二麵包切片機，即是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第三麵包烘焙機，第四麵包包裝機，即是整個即是以前就普普通通啦，而家就 wrap 咗佢咁樣。到底係邊一步呢？撞㗎咋、我相信你都係 係呀，都係撞㗎咋， 都係撞㗎咋， 我 覺 得係 二同三，二同三百個，因為包裝冇意思啊！嗰陣時未去到，我唔揀包裝， 我係切片咯。 好， 係 你 我揀切片。 第三係咩話？對唔住， 烘焙機， 烘焙機， 或者係烘焙都係，或者烘焙或者係切。 揀咗就唔好改咯喎。 哦，好啊，咁我切片咯。係啊，唔係其實頭先都係啊，我諗住我就係揀啲，總之我唔想同佢揀埋一齊咯。 馬小 強先 生， 我揀切片。 C 前面嗰個答案 咩叫 C 前面啊？ 即係切片。 我哋今日唔可以揀同一個答案喎、 啊。係咩？ 是但啦，是但。 所以我咪 切片啊 嘛， 切片係嘛？好啦 ，OK。 我都搏。 你哋係啱嘅，係、 okay、 切片機。你有冇諗過咧？淨係將麵包由一嚿變成一塊一塊，都係一個發明嚟㗎。為佢揾咗好多錢。 哦，即 係講翻少少嗰個背景知識咧，就係、是、之前啲人咧就。买翻去通常一嚿啦，自己切就切到忽大忽细啦，咁、样样，咁、可能切到崩崩裂裂咁样啦，咁所以就嘥咗好多面包。咁于是嗰人发明咗之后咧，嘣一声咧系大卖啊！好，第三， 不过好得意，不过讲翻少少啦。而家你知唔知系兴翻咧？就系、是、 一嚿嚿， 系成嚿面包自己买翻去自己切。点解咧？因为而家都兴咗有一个新兴嘅，就系、 是、 叫做厚切。 嗯， 厚切咧系因人而异嘅。有啲人会觉得嘅就系、是，如果你要切咗唔知几多公分嘅咧，就会能够达成一。个口感就系、是、外边系脆，里边系软，所以佢唔能够系太薄嘅。咁而家我哋就会兴咧，就是、有时我都会吓，但你要去相熟个面包铺，就会同佢讲嘅就系唔切嘅、因为你厚切咧，有时都会系两块面包到个厚度啦。但系有时咧系要再厚啲咧，先至能够整到呢啲咁嘅厚切多切。 好厚咯， 但系好好食噶 ，Michael。 下次试下先， 未食。 净系摆一嚿普通嘅牛油上去就已经 系 好好味噶啦。 如果咪试下， 而家所以倒翻转头唔使。 我又想问啦，咁如果系咁，我两块面包搭埋都有嗰个感觉 嘅 啫。 唔系，诶咁样嘅话咧，因为你中间你已经系直嘅，切开咗噶嘛，系啊，你系变咗就系一个三文治、instead 嗰只一个厚切， 我明白， 系啊，两回事嚟噶。 好， 啊，好味。 第三条咧，同呢一个第二条系有相关嘅。好啦，1928年发明咗面包 切 片 机，系， 而呢一个发明令到另一项嘅发明大行其道。另一项发明系乜嘢咧？这个是没有选择的，只能够你估。另一个发明是因为咦现在有切片机令到面包一片片了。于是就有人发明了这一样东 西。我估。 包装啊。 你估什么啊？ 我估是切肉机，即是成嚿肉一块一块，即是你用这个切面包的原理。 哦、对不起，我想问的就是因为这一样东西是不是 relate to 都是 面包的东西。 都 是面包。 都是面包。有什么我给个 tips 啦，有什么发明是一定要块面包一块块先可以用到的呢？ 多士炉。 哦，他讲的答案，对不住、 okay、 先生。 你笑咪笑咯，个头喺度摇，唔系我个头冇摇啊！ 你笑得人， 但系我个头冇摇啊！ 又唔得 嘅，而家系2-1。 2-1。绿色的仲夏，似月满那深秋，像投落夜空的流星，似踏雪地留步日，像横越大海的发浪。 最鸭背水点，像流弹在荒草河边，似是却未全是爱，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使人相依不会忘彼此，是最初次，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这一吻。像无尽绿色的仲夏，似月满像头落夜空的流星，似踏雪地留宝印，像幻月大海的白浪，似最压背水点，像流弹在荒草河边，此事却未全是爱，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使人相依不会忘彼此，是最初次，是最单纯的倾诉，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一生，若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这一吻。 梁咏琪嘅呢首歌叫做《初恋》啊，12:22噶啦，电话号码18723888。打半之后咧，听完新闻就翻嚟接听你嘅电话，同埋有点唱时间。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主持人？梁博士， 多谢好，进入我哋第二部分嘅，你又知唔知我哋今日电器篇，而家系2-1啊， 暂时领先。 一一仲可以继续 笑定先， 继续可以追。好啦，第四条啦，风扇大家都知啦吓，起源于1830年，当时咧系装于天花板吓，但系未能够好盛行。点解呢？四个原因，第一，因为当时系靠发条啊，即系上链啦吓，咁啲人觉得哎呀要爬高而上链好麻烦啊。第二，因为好多用家觉得喂会唔会跌落嚟噶，揈下揈下咁样。第三，因为转动速度嗰阵时系好慢嘅，根本都唔好凉啫咁样。第四，因为售价太贵，到底边一个先系真正嘅答案呢？ 你知唔知我估咧？我系估以前嗰啲屋太低啊。 嗯。 即系屋顶太矮啊！ 其实唔系，你唔觉得以前啲屋顶高啲咩？ 高啲， 反而我觉得以前屋顶高啲啊！你唔觉得咩？ 但系你知唔知喺呢个玄学嘅角度或者系风水嘅角度咧，唔好装呢啲嘅天花板嘅线 啊？点解嘅？ 系咪因为就好似喺三把刀喺你个头度咁发嚟发去啊？佢话唔系咁好噶， 系啦。 但系其实我中意噶，嗰啲降温系特别好噶，因为真系会令到你个空气你会流通好多。 其实 咧，我讲， 我感觉咧，我个人感觉咧，唔好开咁快。开咁快，我成日我都有个感觉， 都恐恐 好似 飞出嚟， 好似唔知，哎呀，好似好危险咁。但我觉得慢转咧系一种好浪漫嘅感觉， 都可以咁讲。有一首歌啊嘛，系嘛，好似系啊郭小林噶嘛，讲紧话个风扇喺度慢慢咁样入噶嘛。 郭小林定系啊何家劲啊？ 何家劲 唱，但系阿郭小林都要翻唱。 哦 ，OK， 也许系咪啊？ 系咩？懒懒风扇， 天花假转咁样。好，边个答案？ 你先啦，小蕊。 重复一次，唔该。 第一，因为要爬上上链，好麻烦啊。第二，因为有啲人觉得危险。第三，因为太慢都唔凉。第四，因为太贵。 危险。 你觉得危险？ 危险系啊，因为其实我真系觉得挺危险 嘅。你唔好用而家嘅角度睇以前、 啊。就算而家嘅角度睇以前啊，我一不嬲都觉得好危险、啊。 好，你拣二嘅马小华先生， 我拣一啦，因为我估啊1830年未必有电、啊，我唔知道有冇啊吓、即系发条啦，咁啊麻烦、 正确答案。马小强是啱嘅，因为爬上去上链，啲人觉得麻烦。 快笑啦！ 叻叻叻叻叻！ 我个人比较内敛啲嘅。 哦 ，OK， 好，而家系2-0， 唔系3-1系嘛？ 我唔记得啦。 头先2-1啊嘛。3-1而家。 哦 ，OK，OK， 唔系我赢过一条噶，之前。 佢系赢一条啊嘛。 系之前。 系啊， 系啊。 好。 好。 好。 2-2啦。 最后两条啦。美国有个医学博士叫做 Norman Walker， 发明世界上第一台榨汁机。点解佢最初有呢个冲动去做呢样嘢呢？第一，佢个女中意饮果汁；第二，佢太太开一间公司卖果汁；第三，佢自己患咗肝硬化，医生话就死噶啦。于是佢试下用果汁疗法，就发明咗呢部机啦。第四，佢相信蔬果汁对人体有益，所以就发明呢一部机。到底边个先系真正嘅历史答案呢？ 是 好，阿马小强先生， 我拣 D 啦，我拣 D 啦， 正确答案。佢真係患咗肝硬化，所以呢理论係啱嘅。后来呢佢真係长期呢係饮用嗰啲果汁啦、活到105岁。 咁犀利啊， 多活咗50年。 係呀，而家係有果汁疗法㗎，同埋佢就係有时呢轻断食或者断食嘅话呢都会係咁样㗎。好、请再讲多少少呢一方面嘅资料。 好啦、最后一条咯噃。 好。 打字机大家都睇过啦，嗰个键盘係点样㗎啦。 知道。 最初原来打字机嗰啲键盘係嗰啲叫咩 alphabetical order 顺序 ，A 喺 B 隔篱 ，B 喺 C 隔篱咁样嘅。点解后来要改成而家呢个模样呢？第一，因为有公司将呢个顺序嘅方式注册完之后倒闭咗，但系个权利仍然保留住。第二，因为呢种方式睇上嚟唔够特别。第三，如果用呢一种方式，啲字打下打就经常会 kick 噶啦。你试过 kick 未啊？第四，因为现行呢一种排列方式。是打得快啲嘅，到底边个答案呢？ 我觉得是 C 同个 D 咯 ，kick 系会嘅，尤其是以前嘅打字机， 因为 好麻烦嘅。 我记得，我真系记得，因为佢话咧打字咧，其实有啲你系特别用得多嘅，譬如话啲发音嗰啲字啦 ，A E I O U 啊等等，佢要咁样分散咗，唔好就等佢哋 kick 住嘅。我记得， 咁点 啊？笑乜嘢啊？唔 kick 咯， 好懒懒专家。 唔系佢讲个 专 之后就系错噶嘛，明噶， 紧要唔紧要？ 系，我都系 kick 住或者系快啲或者打得快啲啊。 唔 kick 住，我拣唔 kick 住。 阿李小姐咧，你都系拣翻唔 kick 住噶。 我开头 你头先你咪话钟哥讲咩啊？钟哥 我先系拣唔 kick 住噶嘛， 系啊， 我先系拣 kick 住噶。 钟哥话叫你跟翻敌人啊嘛， 跟翻敌人啊，我系拣唔 kick 住噶，系啊，而家系敌人跟我。 正确答案就系因为。唔会 kick 住， oh yeah. 因为嗰啲 AEIU 其实头先佢讲嘅啱嘅，即系嗰啲常用字啊，系啊，即系佢哋研究过嘅，根据嗰啲常用字，如果太近咧，咁你成日打啊嘛，咪成日 kick 住咯，所以将佢分裂晒，咁所以而家咧就佢哋根据研究咧，将而家嘅字系咁样排法， 哦、啊，就会最好嘅， 就会最好啦， 明白晒。 好，而家系。4-2， 反正我输嘅，我应该 系啊，因为系啊，头先因为唔知道原先音就系2-2嘅时候，咁又佢系话3-1，所以咧系啊，总之就佢系输啦，总之 友 谊 第一， 冇问题啊，系啊， 比赛第二， 即系我觉得 A I O U 咧就证明即系我读过书， 其实 我 系 冇读过书， 读过 A I O U， 唔紧要，我系真系读得书少嘅， 多谢两位啊！嗱，我哋咧12:29嘅啦，翻嚟咧，我哋仲有点唱嘅时间。今日咧有一位 fans 咧吓，即系我叫 fans 啦，都其实我哋空气中都跟咗我哋呢一个组合或者我哋节目好多年 嘅 阿 Tim 啊，阿 Tim 今日有个特别嘅好洋葱嘅点唱，啊送俾佢一位好挂住嘅人，一阵间帮阿 Tim 读出啦吓。我知佢今日咧，佢讲咗佢翻工听唔到嘅，但系佢会 archive 听翻重温。 咁一陣就幫佢讀出佢嘅點唱。 冇問題、啊，其實我自己都有一個點唱嚇，咁、我希望一陣間我都可以讀出。 咁你可唔可以送 只 歌俾 白元浩啊？可以啊，我哋都有一個點唱。 小佬開心啊，嗰兩女， 大家有一個點唱。 一講白元浩咁開心。 係啦，點解嘅？好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市区重建局公布两个重建项目，包括昌华街、长沙环道项目和兼善里福华街项目。昌华街、长沙环道项目地盘总面积大约19054平方米，其中一个面积大约5197平方米，地盘毗连兴华街、长沙环道、长沙环天主教英文中学，另外地盘大约13857平方米，毗连长沙环道、长沙环径、深水埗运动场。兼善里福华街项目总面积大约7377平方米，地盘界线毗连福荣街、昌华街、福华街和青山道。政府早上在北角社区会堂举办第二场区议员宣誓仪式，九龙五个区的区议员宣誓，多名民主派区议员都有到场。涉及初选案的民主党由尖旺区议员陶谨申、深水埗區議員劉偉聰曾經在初選期間借出場地成為票站的九龍城區議員郭天立和曾建超，以及曾經被警方國安處拘捕的九龍城區議員黃國棟亦有到場。宣誓按區議會分五場舉行，由尖旺區的宣誓儀式最早完成，陶謹申離開現場時未有回應傳媒提問。至於早前表明拒絕宣誓的李文浩就未有現身，建制派區議員全數到場，包括民建聯主席、九龍城區議員李慧瓊。早前首批完成宣誓的港島區議員，有7名民主派人士被裁定宣誓無效，喪失區議員資格。申訴專員主動調查有關殘疾人士專用路旁泊車位的措施和使用情況。香港雙青駕駛會主席黃建雄說，當局今年年初推出新措施，比接載殘疾人士，即是俗稱持有灰證的車輛都可以停泊在殘疾人士專用路旁泊車位，令有關車位使用更供不應求。黄建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些残疾人士即使早两三个钟头开车出门，都不一定找到车位。有残疾人士在湾仔上班，需要先在铜锣湾泊车。他形容当局年初推出的措施闯权，是好心做坏事，加上灰证的申请相对宽松，他们亦曾经发现有些灰证持有人一张证可以一至三架车共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如果有需要，拜登政府会对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采取进一步行动。前特朗普政府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10名共和黨眾議員上個月致函雷蒙多，要求將從華為分拆出來的公司榮耀加入黑名單。雷蒙多接受路透社訪問時說，這份實體清單是非常有力的工具，商務部會充分運用，以保障美國的國家安全。他又說會繼續將其他公司加入實體清單。天气方面，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04点，跌六点，成交金额7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39点，跌两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2点，升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7蚊，升3.8。海吉亚医疗53.05元，跌5.85元。美团是250蚊，升7.4。阿里巴巴147蚊，跌4。中国平安54.95元，升1.85元。盈富基金25.14元，跌2仙。友邦保险87.5元，跌9毫。快手91.25元，跌4.9。李宁90.7元，跌3.1。药明生物119.9元，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4，日元110.42，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7，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30238点，升599点。港金现价报1626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2.51美元，卖出1753.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風騷發言啦！時間咧就係12:07啦，我哋係點唱嘅時間。電話碼就係18723888嘅嚇。咁一陣間咧，我就再幫阿 Tim 啦，即係頭先我提過咧，我哋一位好多年嘅好朋友嚇，即係空氣中嘅好朋友，讀佢嘅點唱名單先。咁啊，琴日今日都有啲電話嘅，大家都打咗電話嚟 嘅 咯。 我哋先聽一聽嘅咧，就係咧今日啊太太生日嘅莫先生啊嚇。 我而家打俾莫先生先，因為佢今日咧太太今日生日，佢係想送歌俾佢嘅， 冇錯。咁我亦都喺度搭班得唔得？因為咧就咁嘅。其實咧啱啱過去咗個中秋節咧，就係我嘅另外一半嘅農曆生日。咁其實跟聽日咧嚟緊，聽日啦嚇，就係佢嘅西曆生日。咁所以咧就呢個星期都忙嘅，因為就要好多朋友啦，好有心啦。咁所以亦都有啲生日飯等等啦。咁所以都喺呢度咧預祝佢聽日咧就生日快樂。所有嘅嘢都希望佢能夠順順利利。咁我都希望可以繼續同佢咧甜甜蜜蜜嘅。哎呀，係咪好老土？ 咁你開心啊？唔係啊，咁咧越老土越 我又代表我哋所有即係聽緊嘅或者我哋嘅各位手足兄弟啦，送只歌俾啊大元浩啦，因為今日佢都生日嘅， 冇錯。 好，電話裏邊有呢一位朋友， 莫先生 ，hello， 早晨， 你好，莫先生，係啦。 你而家係咪做緊嘢啊？翻緊工啊？ 係啊，我做緊嘢㗎，不過。停低架车同你讲， 最紧要啱啦，停低架车先吓，咁要小心啲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咁啊今日太太生日， 系啊系啊，太太生日啦。 阿莫先生讲唔讲得结咗几耐婚啊？结咗婚几耐？ 22年啦。 哇，好嘢啊，甜甜蜜蜜啊。 咁啊， 最難得今日咁啱可以打到直接打到電話入嚟電台啦。 嗯，好，咁你有咩同太太講啊？ 永遠愛佢啦，身體健康啦，最緊要身體健康。佢成日都鬧，都話我噶，話我。食得嘢多 吃得，食得嘢多唔紧要，因为食得系福啊嘛。 系啊。 不过咧，阿莫先生可唔可以讲下太太叫咩名啊？咁搵得噶？ 太太叫文静啊 ，Nicole 啊。 文 静 啊， 哇， 好浪漫、啊， 好听、 啊。 系咪人如其名噶？定系唔系噶？ 好文静、 啊，哇，你好难答啊呢、這个问题。 就都好动嘅，但系佢个名叫文，佢姓文嘅。 哦， 单字嘅静，我好中意呢两个字嘅名噶，可、 啊 哦、文静。 系 啊， 佢、 okay、都几有性格噶。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哋两个相识嘅难忘嘅故事噶？ 我话难忘嘅故事就多咯，因为佢以前系揸车上大陆噶嘛。 哇， 咁、 嗯嗯、 就佢系嗰个年代系。中港车得五位女士，佢系其中一位咯。 哇，好嘢啊，好威啊， 好犀利啊！ 系啊，系啊，所以佢都有啲花名噶，叫做关口之花咁啊。 讲唔讲得出嚟噶？会翻扭你耳仔噶，讲咁大声。 唔会嘅，唔会嘅，佢而家听紧嘅屋企。 咩之花话？拖头之花。咩？头先你话咩之花话？ 即系关口啦， 关口 系啊，三湾大陆噶嘛，咁啲师兄就嗌佢做关口之花。 你讲得关口之花应该都好靓噶咯， 系啊，一定啦吓， 五个肯定系排第一噶啦。 好，咁希望你继续甜甜蜜蜜，开心心，身体健康。 咁话大家身体健康， 多谢 晒，多谢你，多谢你，好，拜拜， 拜拜。 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亮代表我的心，有邓丽君演呢首歌曲。好啦，12:45嘅，谂有位好朋友咧，即系网上啦，咁经常咧又听我哋节目啦，又留言啦，叫做 Tim。阿 Tim 呢位太太叫做普里， 普里 系好啦。咁佢有个 message 咧，想我哋今日咧系帮佢读出嘅。不如麻烦马老师用你咁温文尔雅、咁心情嘅 读得书咁多嘅声音， 读咁多书，书咁多定读咁多书啊？ 佢话头先读好多书， 我读好多书， 就话我冇点读书咁样嘅声音。 交俾 阿 你 读。 嗱，而家我收拾心情先。下个礼拜二28号系阿普里离开阿 Tim 四年嘅日子。我想点一首就是卢冠廷、刘天兰合唱的《陪着你走》给太太听，同埋可唔可以同佢讲一声，普里，我好挂住你。 四年啦，阿添同普里分开咗四年啦，我相信普里一定会喺另一个空间继续陪住佢，虽然唔可以见面，心里边仍好挂住阿添。所以呢啲歌叫做《陪着你走》。阿添送俾普利，佢最爱嘅太太。 谁知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牵着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但片刻变陈旧，全为你分秒亦停留。因你身边有我紧握你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牵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 心爱的人始终每一个空间再度见面，深信的阿添不要不开心，普利一定会在某个地方等着的。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好了，今天这个时候大家通我们的电话1872388的，有这位朋友、 Hello, Jessica. Hello, 你好，大家好，我叫 Jessica。 你好啊 Jessica。 我要补足我妈妈中秋节22号要 Happy 丽科妈妈96岁生日。 哇，一听这个名字 就 Happy 了。我拿了我自己的医生报告，验血一流，可以打第一支针的科兴、希望鼓励啲照顾者勇敢啲，因为屋企人要照顾你，一定要唔好要唔舒服。 啱 啊。咁我又补足我一个好好朋友，食家嚟嘅，叫关太宝珠姐。 八九月生日快乐，美满人生，所有 Jessica 朋友发中台泰圣日贺，全世界啲朋友，主恩赐家人平安，疫情告急消逝，愿主赐恩，我的心意神知道，感谢主，希望你哋咧又有个新嘅 idea 俾啲照顾者听下，有啲正能量，因为家人走咗咧，其实系有一段时间咧回忆嘅。我想一阵间收咗线之后，揾下李丽蕊亦一个故事，包佢中意嘅，因为好好嘅呢个故事，系人哋听到咧系有啲追忆嘅，同埋咧你哋咧都要照顾俾啲即系可话 正能量系咪俾一啲嘅照顾者， 系 好辛苦嘅。 系啊，照顾者，因为佢冇得出去或者点样啦，佢净系去识打仗，即系买餸啦，识照顾。佢冇咗嗰个人生，但而家我又识找翻我，因为我停低咗三年啦。其实断落咗好多电话，系冇得同啲朋友即系因为倾诉。但依家我咁嘅电话去讲咧，我好开心，因为我个个朋友琴日 WhatsApp 啦，嘟五点钟要我同我搞搞嘢。咁咧我就希望咧我啲正能量，我八号就去打第一支针，科兴系好微嘅。咁我朋友咧佢而家打完针啦，又搬迁入伙啦。咁希望佢又新居入伙，家宅平安啦吓，咁啊顺利顺利啦吓，你哋工作都顺利。 好多谢 Jessica。 电台咧一定要转一个新项目嘅，唔好净系俾啲后生啊，因为有时讲啲鬼故咧，唔及我呢个鬼故犀利啊。你一阵间我同阿李丽玉嘅。 哦，你一想讲讲鬼故，好多谢晒 Jessica 先吓。 多谢 Jessica 吓。 多谢多谢，我哋一阵打俾你吓。好，另外咧就有位朋友 Apple 啊 ，Apple 姐。 Hello Apple。 Hello, Apple 姐。 Hello, Apple. 你好 ，Apple。仲有 Michael 同埋小强喺度。 啊，同埋阿小强，同埋阿 Michael 梁 家章。 系啊 ，Apple 姐。 系啊，我好紧张啊，第一次。 听到啊，你把声震震地，嗱，你个深呼吸一下。 系啊，一、二、三。 好紧张啊！ 好紧张。 慢慢。 我恭祝我个女生日快乐。哈哈。希望佢家庭顺利，同埋我第二个女又系成家人都开开心心过生活。 好，咁亦都希望你都开开心心，好唔好啊？好，多谢。仲有冇嘢？ 你点知系开心嘅歌俾我个女听啊？ 好， 好 日语 得，我哋送俾你大日子。陈慧琳嘅歌曲，多谢 Apple 姐， 多谢晒 Apple 姐，亦都多谢我就系较早之前嘅 Jessica 姐姐。 自信。 位位都可以变天使啊！只要心中咧有呢个正能量，咁啊开开心心、乐观啲面对一切吓。好啦，咁啊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晏昼一点钟噶啦。天气咧就系短暂性系有阳光啦，吓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啊。未来数天呢个星期六日咧，短暂性系有阳光，亦都系好热嘅。下个礼拜天晴耶，正同埋好热啊。不过热咧又好似哎呀又好热啦咁样吓，咁所以就系咁啊。落雨系落雨啦，哎呀落雨啊，热哎呀热啊咁样。咩每样有啲系最好啦，系咪先吓？ 咁而家咪每样都有啲咯，佢有天晴，佢有酷热，佢有大致天晴都有落雨， 就喺大家身边。一阵交俾 Lacey Kong， 冇错 ，Lacey Kong，Lacey Kong 嘅 Made in Hong Kong， 我哋下个礼拜一十点再见大家。 好啊， 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吓，咁啊生活个好地休息一下。 Yeah， 下个礼拜一见啦， 拜 拜。 原来到多狠，如飞往他的星云，能烧毁你肉身。而我信苦恋要有一种野兽的怒愤，能理智分析。